Hello， 大家好，我是潘灿良。我觉得开心咧，最紧要嘅就系你可以同你喜欢嘅人一齐啦，去做任何嘢都唔重要嘅，因为喺边度食啲乜嘢都唔重要嘅，最重要嘅系人。你可以同一个你喜欢嘅人一齐，咁就会系好开心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开波，早晨，我小张张， 早晨，我系瑞仔， 大家早晨啊，早晨，我系小人人， 早晨，大家唔可以懒惰， 今日咩强啊？ 有冇嘢？数 学题， 请出题 嚟。 你装我啲嘢冇用， 我冇装你啲嘢，我睇唔到 咁远点装到啊？ 睇唔到，你放心。 你过视线做咩？ 你咩人就谂人哋咩嘢？ 我睇紧你个剧本啊！ 我检讨自己，我检讨，我检讨。好，三， 我哋要摆四角。我唔知咩，我都唔知乜嘢得罪你。 你嚟翻嚟，你话我装你，你受到感染啊？ 唔系，我都要用我嘅思维谂嘢先得啦。 佢系咩人？佢系睇人哋咩？ 系啊，你咩人？我摆咩嘢？ 系咪点啊？ 点啊？ 三。四五呢三个数目字 系三四五， 你任你摆，摆一个出嚟嘅结果系最大嘅， 最大啊， 系个数值 五五 三四五三个字啫， 点样两五四三咯， 错， 有可唔可以加啲符号噶？唔得噶， 唔得， 哦，即系就咁摆， 即系 到最后尾嘅时候得三位数，定系乜嘢？系咪三位数啊？ 唔系，唔止， 唔止， 唔止三位数。 所以你动下脑筋啦，咁简单，我问你做咩啫？ 五四三， 你哋高级班嚟噶啦， 系咩？我系低级班嚟嘅， 我系高级班里面最低级嗰个， 我系上低 B 班，我咪落翻去老 咁都好高级噶啦，你哋 好谂谂先。好，早晨，早晨，开始我哋节目，各位台仔坐定，今日马老师有数学题，同埋今日欢迎表哥回归，喺一阵 间，表哥，表哥。 叫 Rock Around the Clock 啊，十点搭三，加拿大气温相对湿度60%。星期二嘅早上听紧风骚快活人，今日有阳光，晚上两阵嘅微雨，一至到一点钟一路陪住我哋，好冇？老师自己落咗堂啊！老师走咗啦，我哋唔使答啊！老师你去咗边啊？老师 你冇嘢嘛？ 点解突然间？ 系啊，翻嚟啊，翻嚟啊，翻嚟，翻嚟啦，系啊 ，OK。 好，老师，我谂唔到，我谂唔到。 三四五最大值。 停先，我要 challenge 你个问题。首先你话我问你有冇数学符号啊？你话冇， 冇啊。 咁三四五已经系数学符号啦。 点解？哦。 得啦得啦，对唔住对唔住，你唔使玩，你唔使玩。OK， 我对你老人家唔住。 我闻到有火药味，我闻到有少火药。 你嘟嘟嚟答。 我头先咪我谂唔到。 参与 三四五系一个乜嘢啊？ 三同四同五 系啦，三个数字。 individual 嘅数字。 我谂到，不过你哋讲先。 我唔知啊，我真唔知啊， 我真系唔知。 系啊，我估唔到。 我估一下。你有冇数学符号啊？嘛， 冇啊。 咁 大哥， 次方咧。 咁就唔会写出嚟嘅。譬如三嘅四次再五次得唔得？ 得，不过呢个唔系最大咯。 咁五嘅四次嘅三次咯， 都唔啱， 系咩？嗯，我知 分母啊， 五十四嘅三次 错。 三十五嘅四次， 佢唔系一个，佢唔系一条数嚟嘅，系 咪啊？唔系，佢呢个思路系啱， 系啱， 啱。嗱，譬如话你二嘅四次方，你咁样写， 系啊，我知啊，我明啊，系啊，系冇错啊嘛。 咁所以咪四十三嘅五次咯， 错。 五十四嘅 错， 五十三嘅四次咯， 错。 但嗰啲咩次方啱唔啱先要方啊？ 啱 啊， 啱。 次方啊， 可唔可以重用啊？唔可以重用嘅。 不可以啊！ 重用咪三五四三嘅五四四三方次方咯，你咁样咯。 系啊，其实你最大嘅咪五十四嘅，五十四嘅系三次。 五十四嘅三次方， 系啊，咪最大。 我知三嘅四十五，三嘅五十四次。 错， 四嘅五十三次 啱啦。 四嘅五十三就错啱咗。 四嘅五十，你系咪 check 过噶？ 我梗系 check 过啦。 四嘅五十三次系最大。 系啊， 唔系咁点啫？唔系咁点啫？ 我冇大嘅数字啊， 封嘴。 对唔住你老人家，你系啊，对 唔 住你老人家， 唔准再卖四个。 八五角，讲嚟八五角， 我记得。如果我错，我以后唔摆四个。 八不角，唔摆四角，好嘢。 玩啦啫，好似咁 样啫，最紧要，梗系要开心玩啦。好啦，咪留意住一阵间表哥翻嚟啊！每个月嘅第一个礼拜讲咗噶啦吓，好咪嗱一样嘢咧，有啲系行内好多人咧会讲某啲嘢，我哋唔知嘅，因为从事嗰行就知啦咁样。大家听过好多啦，即系啲空中小姐分享一啲航机上嘅嘢啦吓。今日咧佢就讲，其实咧有啲乘客咧有几样用品咧，通常如果佢用得唔小心咧，都会为大家带嚟好多麻烦，包括佢自己嘅，因为呢一样嘢咧一跌咗咧系好难。喺即嘅时间咧，帮你揾翻杯面， 揾翻 唔见咗 戒指， 戒指都系其中之一嘅。你有冇用？我谂你有用嗰啲无线耳筒咯，嗬，即系嗰啲 AirPods 嗰啲。AirPods 你有冇试过咧？不同嘅牌子咧有不同嘅体验嘅。我试过咧系翻到嘅先知跌咗一边。 哦， 你有冇试过呢样？ 知啊， 咁冇。 佢好唔开心，好沉郁啊！ 你冇留意我动作， 我睇到啊， 奇怪啫。 我坐喺你前面。 系啦，如果你做节目嘅本港地区， 咁 嘅 都望你啊，咁啊好住。 好低埋讲，因为我 情况少 似 问。 系啊，要埋头。嗱，好似潮潮咁，我有时咧会，我唔知你啦，踩单车咧系会带住个 AirPod。嗱，虽然我知道有少危险， 唔好啊，千祈唔好啊。 我知道有少危险嘅，系啦系啦。咁我间中啫，咁嗰次咧就系翻到屋企先知，点解边耳仔咁凉 咗嘅？ 咁吓？ 因为有时咧你 唔知嘅， 震啊，或者你过薄啊， 你两边声变咗单边声，你都唔知。 唔知 咁样，你不如睇下医生啦。其实同你个 AirPod 冇关。 佢呢就叫左耳入右耳出， 佢不嬲都系。 做人佢都系咁嘅， 你冇可能噶嘛？你听未有边 个 model？ 咁咧我就循住嗰个单车径一路揾，但都系最后揾 唔会揾到噶啦，系啊。 傻猪嚟， 单车径咁 唔系，你可以用快卖。 翻埋 AirPod 嘅 function 噶嘛， 有啦，揾埋嗱，即系嗰區，但系單車徑除咗徑之外，隔離仲有啲草皮地。如果你即係知道城門河側邊嗰度，其實你話細唔細嘅，即係個 area， 同埋你一路沿住咁揾咧，啊揾啊揾， 幾浪漫啊！呢時候可能你翻嚟嗰陣有個偶遇咧，係咪啊？有個女仔 喺度撩下撩下， 翻埋 AirPod 佢就喺呢度，個女仔坐咗喺度，係咪先？ 佢原來佢有心就係咁樣， 個女仔聽緊，個女仔聽緊， 唔好意思， 個女仔聽緊。 佢聽埋另外一邊啊啲聲啊，爹嗰啲歌好舊喎，好好聽喎。 係啊係啊，咁咯。嗱，咁啊，空中小姐話咧，飛機上有幾樣嘢咧。如果你食嘢啊，同埋食嘢你好中意咧，如果聽緊音樂啦，你成日會擺一個餐盤嘅。其實佢所講嘅就係你 你記住嗰都係嗰個嘢係嘛，即係嗰兩粒 headphone 係嘛？ 嗰兩粒 headphone 啦，第一啦，第二 SIM 卡。佢話你有時咧手機咧，譬如你喺飛機上，你可能換嚟換去啊嗰啲。 唔會，我都唔會。 SIM 卡嗰頭換嗰頭就要將佢擺，係因為好細張㗎。 系啦，咁另外咧就比较少用嘅，我谂你哋就系啲透明嘅牙套啊，系咪嗰啲牙套嗰啲咁？咁即系，总之呢啲即系随身物品， 就会摆低咗。你嘅意思 唔好摆餐盘，佢如果唔系咧，你一收咗之后，你先至同佢讲， 分享下。 唔会啩？ 我要分享有啦，因为我有 Cooler 噶嘛，即系我有带嗰啲固定器啦。咁嗰阵时去即系餐厅食饭咧，咁其实佢好好嘅，嗰间公司咧会俾咗个盒你咧去装住你啲牙套。 咁好噶？ 但我懒啊，我点会咁好带翻个牙套盒出嚟咧？我通常就攞个纸巾包住，咁包住可能摆喺餐盘嘅上边， 抌咗你 咁之後嗰啲清潔姐姐咧就好好咁，有時候喺度食完嘢，我可以玩電話啦。咁、 嗯、 之後咧，佢就會收咗個餐盤。 exactly， 收咗之後，死啦！我牙套咧、嗯，我試過三次，我都要去人哋嘅餐廳。我唔好意思啊，應該頭先收咗我嘅牙套，我要喺人哋嘅垃圾桶度一齊同啲姐姐喺度揾翻出嚟。 我仲以為姐姐嘅啫，我俾翻我嘅。 你啊， 你啱唔啱？ 喂，但我想問，好貴㗎？ 其實佢貴都 貴， 其實都要配，但其實好麻煩，因為你配嘅時候咁嗰兩個禮拜或者一個月，咁係戴唔到咯。同埋因為佢會俾可能俾，譬如我個 plan 咁樣啦，有28個牙套要戴嘅。咁、 嗯、 譬如可能我啱啱先，因為每兩個禮拜換一次嘅、嗯，我啱啱先第一日就換咗牙套，咁、嗯、我 就唔見咗。 咁我兩個禮拜咪咩咯？ 幾多錢咧？個牙套？ 佢又 唔 係 咁 計 嘅， 牙套 計 嘅，成個 package 計嘅，係啦。 唔平噶， 總之就有揾到，亦都有揾唔到。咁、但係總之就真係試過有三間餐廳一齊圍住個。 哇！你真係試過幾次啊？ 係啊。 哦，嗱、個空姐就係咁講啦，你會麻煩曬全個機嘅空姐一齊幫你喺垃圾堆喺餐盤。佢試過有一次係全部餐盤要掹翻曬出嚟，你諗下成架飛機。 我想問下佢唔幫佢揾得唔得㗎？ 唔得。 咁我諗又 佢咁我諗佢會幫你揾㗎。係 啦，但 係 佢哋 但係佢會咯， 佢唔會喺當時揾。佢一定要等落晒机走晒人啦，即系你要 stay behind 到所有人走晒，咁啲空姐可以空即系 free 咗自己出嚟，咁你帮你慢慢搵咯。因为你谂啊，成个餐全部餐盘要掹嗰度，嗰几百个拎晒出嚟，咁样逐个帮你搵。 如果系你咧，你会唔会觉得唔好意思啊？ 当然 就算数啦，系你自己大意嘛。 我试过有个牙套，因为仲有几日就要换个新嘅，咁就算啦。但系有试过咧，有个即系有间餐厅咧，个姐就推咗个垃圾桶出嚟，嗱喺呢度噶啦，你自己搵啦。咁我就慢慢自己喺度搵咯。系啊，咁因为我都系即刻收就即刻諗起嘛、 嗯， 所以可能其實 還好， 五至十分鐘就係唔會沉到最底嘅、 嗯， 但都即係有呢啲情況出現。係、 嗯， 咁、我哋都要諗下啲解決方法㗎。 有咩解決方法啊？一個 大 二嘅司機同埋一條濕滑嘅公路， 你啦， 係啊，攞條膠布黐住嗰個耳塞。 哦，而家有，你講緊一個就係頭先阿 Michael 講嘅嗰只，嗰而家就出咗有一條繩嘅。其實我覺得冇用嘅，即係其實你一早如果你係要有條繩去楞住你，等你唔好唔記得或者唔好遺忘或者唔好跌咗個，咁你不如用個耳筒。係 啊， 咁點解你要用嗰樣嘢咧？係咪？係因為你方便嘛？但係你方便你又大二，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好奇怪嘅。佢咧而家出好早之前已經出咗噶啦，就係、是、你兩粒咧，佢咪係個底。底嗰個位嗰度咧，佢就有一嚿嘢套住，另外嗰邊嗰條又套住，跟住咧中間有一條繩，跟住咧你一掹咗落嚟嘅時候咧、 就 可以 掛 喺呢條頸度，咁樣好平嘅啫，咁啊幾蚊雞嘅啫嗰嚿嘢，但我覺得佢就係真係本末倒置咯，成件事 係咪先？ 唔 係 即 係 其實唔 係 即係變咗一個有繩嘅兒童咯，咁你使咩變咗佢一隻呢個咩破啫？ 咁你以後點啊？呢個教訓 話俾我聽，我以後會盡量踩單車，唔係其實都唔應該帶住，我都冇帶啦而家，係啊就咁咯。你要聽 你可以配翻一隻嘅， 聽唔到車聲。喂、 啊， 其實仲有一樣啊，嗱，車人有揸車啦，我唔知啦，即係揸車嘅朋友們有冇試過咧？好多車嘅車凳咧，其實你只能夠移一個幅度嘅啫，以前移後嘅啫。如果你跌咗好細嘅喺個車個凳下邊咧，我試過好多咧係從來都揾唔翻。 嚇、 啊！我攞，除非你要拆凳咯。 落車得唔得啊？即係落車裝翻入去。 唔得唔得，佢哋手攝唔到入去㗎、哦。 你手攝 啊？佢啲位攝唔到㗎。 揾啲小朋友幫手得唔得啊？ 小朋友啊？ 隻手細啲會唔會入到啊？ 要好細 B B 咯，或者。 住喺度，你都幾大件？ 邊度都唔知係咪？係 爪周其實，叫佢 好嘢喎！你又記得爪周喎？ 你教 你識唔識咩叫仔？ 你知咩叫爪周？ 你又知唔知咩叫爪周？你 叫我叫 B B 就係爪周，睇下得你揾啲咩出嚟 ？B B 出世你當一百日啦，咁有個儀式。就叫做爪周嘅， 点样咧？点样进行咧？ 我哋做乜嘢啊？ 我哋做咩啊？ 点样进行？嗱、我净系知道 B B 有啲文化系要割包皮嘅， 系 关唔关？ 同呢 啲 嘢唔关事，系啦。佢 嘅 身體唔會有任何呢一方面一啲外來嘅一啲， 咁係身體邊個部分做噶？ 用手，淨係用手， 用手做嘅， 爪 字，我知。爪周即係幫啲小朋友隻手套個肋毛。 套嚟做乜嘢？ 都系做乜嘢？ 咪留念咯，有嘅有噶。 系有时啲妈咪都好中意 嘅。我都有帮我仔整噶， 细脚 印只脚印或者印嘅手印咁样嘅。 阿哥。 我估啱你条数学题，你快开股。 系啊，我都 OK 咯，系啊，系 啊, 啊, 啊，大家换。 找周嘅意思咧，即系话佢摊一堆嘢喺度，譬如话有手机啦，有笔啦，有玩具啦，咁啊 自己 个 B B 仔攞起乜嘢就代表，哇，攞起本书。 系个仪式嚟嘅，系个仪式嚟嘅。 呢个细路真 系 好中意。 作家嚟噶， 系啦，唔系佢搵块布冚住，跟住佢就叫个小朋友出嚟啦，跟住你就伸个手入去睇下佢攞啲乜嘢，攞啲咩出嚟嘅时候咧，你就可以任 预测到佢。 冇錯啦，所以咪叫做三歲定八十係嘛？即係其實呢一樣，喂，周如果你找周嘅話，會唔會係周歲嘅時候做啊？ 係啊， 一歲嘅時候做啊， 因為 有年紀嘅喎， 係 啊，有年紀嘅喎，咁樣咯，係啊，咁啊有時譬如好可能嘅就係媽媽原來想希望佢第時識得賺錢嘅，咁啊擺啲錢落去啦，佢攞唔到第二啲嘢，呢個就係你發揮創意嘅時候啦。 喂，不如我哋老人家都找周咯， 我理得你咩年紀，你都可以找噶， 係啊， 係咪先？ 你下次生日我俾。嚟找 到，全部都系钱， 好啊， 全部都系钱。 我哋庆祝生日， 系啊， 啱 啊，我哋创嘅啫嘛。 好过净系吹蛋糕啊嘛，咪就系先。 我有惊喜啊，而家好兴嗰啲盲盒噶嘛， 系噶， 抽咗啲咩你都唔知系咩生日。 其实盲盒呢样嘢咧，好折腾人噶，你知唔知啊？即系你 有玩啊？ 嗰陣時我講過啦，我因為個仔成日喺個玩具鋪咧，有一個盲盒要撳噶嘛。譬如話有支嘢尖嘅，就係可能劍盒啦嚇。咁、有一嚿嘢大嘅，圓碌碌嘅，咁可能就係女巫啦。咁即係我唔知啦，即係有唔同嘅公仔，佢一定要劍盒。咁你摸買完買，因為你買完買之前你可以摸嘅，摸。一拆开原来唔系，咁你即系，哎呀，算啦咁样，咁咯，你唔 会 对咩？ 会有时有失望，但系有时都有惊喜嘅。 系啊， 惊喜嘅。 譬如嗱，近排嗱，我睇啲网上平台吓，就系咧，你买一张机票，但你系唔知道飞去边嘅，但你要上到机你先拆。我觉得我中意试呢啲。 嗯，呢个好玩，呢个好玩。 系 啊， 咁有惊喜咯，咁但系有啲都唔开心。 你 E 型人应该得 ，I 型人应该 衫又唔知带咩，会 找狂。 系啦， 系啊，你会发癫咯。 夏季衫定冬季衫咧？ 系啊，如果有啲人可以噶嘛，去到先买。我有个朋友系咁嘅，所以我觉得佢好正嘅。系啊，又好多去去嗰啲地方，买少好多嘢，又烦少好多嘢，佢唔使执行李啊，明唔明啊？系啊，佢就咁样轻装上阵， 潇洒走一回。 但系佢又真系好。开心 有钱就得噶啦， 佢咪话啦，我去到嗰边嘅就 系 你唔系话嗰啲即系好比较荒野啲嘅地方，去到咪先至买咯，仲开心，系咪啊？几好啊，做人应该系咁样。 冇错，人生最紧要开心。今日礼拜唔知道呢一个风银杏咧喺星期五会唔会影我哋啦？但好似话星期五、星期六咧就会比较近啲嘅，咁啊留意住嗰个风球点样行法啦。OK， 好，十点半风骚浮人，廿六度气温，上嚟湿度60%。今日咧喺11点啊会有表哥嘅树窿。You are not alone， 今日好似讲发白日梦， 系啊，发梦啊，我都中意做呢一样嘢， 我都中意发嘅， 嚟嚟讲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央视军事报道，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35A 将在第15届中国航展亮相。报道话，空军在北京组织新闻发布会，介绍庆祝空军成立75周年和参加第15届中国航展有关信息。空军装备部牛文博上校话，在航展期间，歼-35A 有机会和大家见面。報道引述軍事專家話，呢一次公開歼-35A 意味著中國空軍將同時擁有兩款隱形戰鬥機，歼-20同埋歼-35A 係繼美國空軍 F-22 同 F-35 之後，全球第二個同時裝備兩款隱形戰機嘅國家。綜合各方消息來源嚟睇，歼-35應該係一個系列，未來仲可能作為航母艦嘅載。大幅提升中国海空作战整体实力。香港贸发局今年在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设立香港产品展馆和香港服务业展馆，其中产品展馆有34间香港企业参展，包括休闲食品、粮油调味、保健品和酒类等。 香港中小企经贸促进会会长黄达胜的保健品公司，今年连续第七届参加。他说希望今年可以同跨境电商平台加强合作，接触内地进口商和批发商。他又认为内地很多企业和商会想同香港合作，进博会是一个大平台，为中小企打开门户，寻找商机。在香港有超过70年历史的老牌食品代理公司远大贸易，今年第一次参展。公司项目经理刘思婷说，今年推出的露营食品广受欢迎，希望在面向世界的进博会再下一城，接触更多针对露营市场的企业，为产品争取曝光。大屿山长东路日前爆水管，东涌一带一度停水大约12个钟，期间亦都几度推迟恢复供水时间。水务处处长黄恩乐话，维修团队一直期望早啲恢复供水，最后因为工程复杂、网络庞大，需时冲洗水管确保水质，延迟咗恢复供水时间。佢话今次上咗一课，日后会留意避免过度进取，产生资讯混乱。黄恩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出现渗漏的是一条直径1200毫米的钢制水管，处方每18个月的检测并没有发现异常，过往亦都没有爆裂和渗漏记录。而水管在90年代兴建，应用至今27岁，是相对年轻的水管，相信不是老化所致。离岛区区议员叶培基在同一个节目说，由于供水信息变得快，令居民不断改变计划。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夜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72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52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6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52点，升18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27.35元，升个半；腾讯控股421元，升2元；快手50.75元，升2.5元；融创中国3.02元，升1.6元；港交所323.4元，升8.6元；美团186.3元，跌4元；阿里巴巴96.55元，升5元；南方恒生科技4.47.8元，升3仙；小米集团27.6元，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3，日元152.23，瑞士法郎0.864，加元1.39，人民币7.104，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38474点，升420点。港金报25355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726.89美元，卖出2727.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东区海底隧道啦，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咧，慢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啦，咁而家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啊，就系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港城隧道。另外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对出嚟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爱民村一段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着山道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 剧中饰演主角马家医生的近东，原来已经是第七次扮演医生角色。而凭住呢部剧集，佢更被授予中国坦桑尼亚旅游文化推广大使的荣誉称号添。 国剧八三零，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今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想晚晚有觉好瞓，首先要 B B 瞓得安全。B B 出世之后就要俾佢瞓喺自己张床，而 B B 床要放喺父母嘅床边，俾 B B 仰睡，唔好侧身或者趴住瞓。B B 床上千祈唔好有杂物同松散被铺，咁先可以防止同睡眠相关嘅意外，父母就自然瞓得安心啦。睡得安全，亲子无忧。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Hello， 大家，你哋好，我是朱茵。快乐是什么呢？快乐对我来讲就是无忧无虑，我想做什么就什么。当然我不会影响人哋的，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些你喜欢的人一起分享一些你哋喜欢的东西，这样就真的很快活了。哇，正啊！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风骚快活人星期二嘅早上十点搭八，欢迎表哥啦，嚟到我哋嘅直播室附近啊！ 好早啊，表哥， 好犀利啊！一早就嚟到啊，准备有人参加我哋嘅节目嘅。好啦，嗱，其实咧呢个全球好多地方咧讲紧呢一个少子化啦吓，越嚟越多嘅老人家要啲仔女照顾啦，有啲人唔生啦咁样。但系好多嘅措施咧做咗之后咧，啲人话诶、其实都冇用啦，咁样应该帮唔到噶啦咁样。咁南韩政府咧最近呢一段日子咧搞紧咩咧？相睇大会由政府搞嘅，就呢个汉江公园今个月尾都有一单咧，就俾嗰啲男男女女嚟相睇。 你会唔会去啊？ 太迟啦。喂，嗱，其实你讲一样嘢咧，我觉得咁 想嘅， 其实 做 MC 都得噶嘛。 有乜所谓啫？去睇下咩事啫嘛。 我成日觉得 你叫金正章， 咁你咧？ 都叫金正强， 佢实去啦，你都系想佢陪你啫，其实 依人独行啊嘛。 okay， 哎呀，小杨杨，我想问嗱，你呢个唯一你有资格啦，你觉得你双 咩啊？我冇资格啊！ 喂， 你 已经屋桥牌咯， 系咪先？系咪先？ 你私有化咗啦， 私有化咗啦嘛？ 我去睇下， 去睇下啫嘛。Okay， 我都有机会噶，当然你最有机会。 你最有机会吓。但你个人抗唔抗拒呢个双体活动？ 佢唔抗拒啦。 你唔觉得其实双体活动系活生生将浪漫嘅面纱搣走咗咩？浪漫就 系 两个人， 你双体都可以， 你俾你 讲 先， 可以好 你试过未啊？ 未。 你觉得双体好浪漫？ 唔浪漫咩？有咩？ 我觉得唔浪漫啦。浪漫嘅故事系应该点？浪漫咧就两个人喺冇人介绍之下偶然遇到，跟住可能仲唔知有啲咩途径可以去搭讪，或者开展一个故事。咁样嘅浪漫，而唔系两个人面对面坐低，跟住可能我幻想嘅啫，有冇参加过吓？即系 唔好扮嘢。 你 参加过唔成功？ 你搵几多钱？你做咩工？跟住就话嗱，讲真啊，唔生仔啊，即系会唔会去到咁赤裸裸地讲晒所有呢啲嘅叫做要求或者婚后嘅分工啊等等等？我又觉得呢样嘢好似将成件事浓缩到，呼一声乜都冇晒咯。 有睇人啦，我咁講，我雖然我未用過呢啲 speed dating 嘅 service， 但我覺得我亦都認知上面應該係咪？譬如大家一男一女嚟嘅時候，大家會同我公司你報曬自己嘅 demographics， 即係嗰啲即係主要你 個人資料 啊、想法、 你揾幾多錢啊、 我要 揾咩人 高 啊、冇錯身高啊、體重啊、做咩行業啊、食唔食煙啊， 咁咪就係咯。 咁應該你知道曬啲資料，對即係嗰個公司嘅 agent 嗰個平台先會分配一啲合適嘅人選俾 你 嘛，就唔使你坐低之後就問喂你揾幾多個月幾多次一個月㗎咁樣。 就有啲尷尬。 你啲就唔同啦，有啲咧就真係可能係六個人，我聽人講嘅咋，六個人咁樣坐曬喺樹咁樣，咁嗰啲叫咩六人 party 係咪意思？有一段日子啊嘛，好興咁。 Dinner for six， 你係咪搞過啊？ 我搞過， 佢哋搞過添。 我都幫人哋坐過。 我覺得係浪漫嘅，因為 夠男仔啊。 嗯， 係啊， 你幫人坐喺度， 真係 啊，唔夠男仔。 咁你將條 curve 拉低曬咯。 或者拉高条 curve 个体重啊？ 点解会将你摆落去啊？ 我真系唔 够 男仔啊！喂，咩意思先？我吓到边 个？唔出奇啦！ 喂，话时话我搞嘅嗰啲咧，即系我系做 MC 啦，都系女仔比较多， 系好 同埋非常之好，即系佢哋嘅 一定系高薪高学历， 冇错，反而揾唔到， 梗系啦， 反而揾唔到，好奇怪， 职位又高啊， 系又靓女， 好难揾啊！ 嗱，唔同嘅地方啦，南韩今次咧佢话唔系好够女仔，所以最后咧有啲咧嗰啲政府官员都出。埋嚟要坐喺即系凳脚啊，好似头先你话 咁凳脚就冇意思啦，我觉得 系咯， 即系你嗰啲 即系唔成功咯。嚟呢个 咁你嗰次你讲系点啊？ 嗱，我有两次经验，第一次咧就喺广州，有个公园嚟嘅，咁咧就譬如 点解喺公园嘅上？ 我礼拜日即系啲朝头早十一点到晏昼两点先算啦，啲爸爸妈妈空群而出。就擺曬啲檔口喺度，掛曬阿女 個名， 係啦，就個媽咪就坐喺度。咁啊，阿兩伯佢又擺檔，佢又幫佢個仔又擺喺度。譬如話梁小張幾多歲，乜，咁啊大家咦幾啱喎，咪傾下。 合眼緣， 但係梁小張同嗰個對方個 老人家 後生嗰代 合眼緣 嘅，後生嗰代唔喺度噶嘛， 唔喺度嘅老人家。喂，你個仔點點，我個女又點點點啊？ 佢冇問過個下一代想唔想啊？其實呢啲咁樣 冇得。冇得唔想，个个都系咁噶啦。跟住又问，诶好啊 ，OK， 大家约出嚟饮茶倾下偈啊，咁样样。吓呢个一种，另外我嗰种咧，即系我凳脚嗰种咧， 六人晚餐 系啊，就真系坐喺度，然后有三个女仔喺对面，可能呢边有三个男仔，又或者得两个男仔，咁啊喺度倾下偈咯，食饭倾偈。系啊，咁如果你 咁系点咧？不成功不收费啊？ 阿小维，嗰啲咧就唔会有阿头先小杨咁讲嗰啲啦，因为 screen 晒嗰啲就 screen 晒 嘅。系啊，即系你啲 你啲就 啱噶啦。 咁样讲啦，其实有好多种嘅。你讲紧嗰种嘅话，应该系屋企有旧式嘅，即系其实可能有个媒人婆系嘛，跟住你话俾佢听，诶，我屋企有个代嫁姑娘啦，你可以帮我咧就揾一啲咩，其实都系一样。譬如可能你讲嗰种嘅话咧，又系唔同嘅。你讲嗰只咧，又系就爸爸妈妈好心急，就希望可以帮佢哋咧就快快脆脆揾另外一个。我嗰只咧其实就系。冇任何嘅篩選嘅，只需要個就係一個旅行啫。咁我都好 romantic 啊！ 呢個 你最好係一個單身嘅男女嘅話，可以參加一個旅行。OK， 咁大家就去一個地方嗰度咧，就困住，可能講緊係三日兩夜。有好多有關於嘅就係呢間公司會幫佢哋做一啲嘅就配對嘅工作，或者係一啲嘅 activities。譬如可能嘅就係我覺得好正嘅，有一晚嘅話係你打扮得好靚，夜晚黑即刻就係有一個晚餐。 哇！ 你咪可以喺嗰度自己識呢一個旅行團裡面嘅人啫 嘛。呢個浪漫。呢個浪漫 係啊，跟住你咪自己中意咪就坐埋一邊咯。但係當然啊嚇，咪有好多嘢喎，大家都大人嚟㗎啦，有好多嘢你哋自己有啲咩嘢嘅話咧，亦都要有啲規矩嘅，即係唔好話即刻就翻房，明唔明啊？即係有呢啲咁嘅嘢咯。咁跟住就可能到第二日嘅大家一齊朝頭早去附近嘅景點嗰度玩下。我覺得 幾好喎呢 一隻，呢個就係嘅，一旅行就浪漫 嘅。去參加一個旅行團，全部都係單身男仔同埋單身女仔。 可以或者同你兩個女朋友一齊去，又或者兩個男仔一齊 都得，但係比較少嘅，比較少嘅，多數都係自己一個人嘅。咁我就覺得嘅就係，甚至乎嘅就係嗰次係女仔多過男仔添，以及你見到嘅就係女仔佢哋嘅質素。嗱，我覺得應該唔好咁樣講啦嚇，即係係咯。總之嘅就係到最後尾嘅時候係有人因為咁樣打拖 啊， 到最後尾結埋婚咯，到下一年再去嘅時候。有嘅话咧，佢甚至乎佢就系大家一齐嚟咯。 哇， 系啊， 即系做一个活生生嘅代言人， 一个代言人话俾你听系成功嘅咁样。咁点解唔浪漫睇客啊？ 呢啲即系 旅行就系嘅， 你哋自己慢慢倾咯。 唔系，我仲有冇呢啲团搞啊？ 诶，我唔知啦。 你搞咯， 我觉得其实系几好玩噶。 你帮我留意下。 我哋请讲，帮你报个名。 Sarah 嗰个团嗰个嘅做法就会个时间成本啊，金钱都会投得长， 同埋因为 你当去参加一个旅行团， 即系你 还 掂都想周围行下嘅，有时间 你可以识朋友，识唔到都冇所谓，有人哋带你去旅行啫嘛。 因为你食餐饭咧，其实睇唔到好多嘢。 啱，同埋你识个朋友，佢有啲 speed dating 嘅嘢嘅，譬如好可能嘅就系有一次有一个活动嘅就系乜嘢咧？大家嘅就系男男女女分开，跟住嘅就系女仔坐喺度，男。 男仔嘅就係不斷咁樣，譬如可能今即係第一個一單對單嘅，就係俾兩分鐘定係三分鐘俾你自我介紹，兩個傾偈，唔中意叮下一個，咁樣一 round 一 round 咁樣嘅喎，你咪又可以識曬所有個人咯，幾好玩㗎，係啊， 冇錯冇錯， 又有舞會，又有飯食，又可以去參加景點。 南韓呢一個咧就俾網上好多人咧抨擊啦，點解咧？佢話個問題唔關生唔生仔事，你只係將佢撮合啫，或者佢結完婚都唔生咧，同埋嗰個成功率好低啊！佢話過去三年，搞咗幾年嘅，過去三年咧有4000人參加過呢啲嘅 dating 啦嚇，咁但係咧最後三年裏邊咧經呢啲咁嘅約會咧，只係得24個人結咗婚，即係叫做12 pair 咯，咁所以佢成功率太低，而佢因為好多錢抌投放咗落去，同埋如果你成功配對，每一對咧有50,000+港幣嘅約會門券，我唔知咩叫約會門券，可能係一啲 coupon 或者係第時你唔知買平定一啲結婚嘅用品就可以俾翻我嚟用咁樣，咁佢覺得政府好嘥錢啊，即係覺得對於呢個生仔係冇幫助咁樣。 都講翻香港個。資訊，因為我今朝出嚟咧都有睇下新聞啊嘛，新聞其中一個社評咧就講咧香港個出生率都係即係全世界最低嗰啲啦。佢就話咧其實有三個原因咧，啲人係即係點解個出生率咁低？第一就係、 是、 即係其中一個就係、是、啦，其中一個就係話佢唔想生啦。第二個就係佢生完之後佢養唔到啦。第三個就佢生唔到啊。系啊， 就生唔到，年 纪大啊？唔知啊，最可能身体状况生唔到， 咁生唔到就冇办法啦。但系难养， 咁就算你学你话斋，你配对咗佢哋，但系佢哋唔想生，或者生完之后养唔到，咁其实都系唔会咯。 即系如果你咁讲法，想刺激出生率咁讲吓，系咪即系唔系从呢一个切入点咯？唔系话佢哋冇伴侣咯，唔关事咯，似乎去太远啦，系咪？ 可能系真 个起点太远啦。我觉得甚至乎就系你配对嘅话都唔应该系咁样。我觉得永远系要喺嗰啲就系懒系唔系嘅情况之下，你煞有介事咧。大家好介好介懷嘅，或者好即係覺得好尷尬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好似我覺得呢一隻嘅話係好成功噶，大家去參加個旅行， 即係就算唔成功都係 參加 個 舞會，係啊，食餐飯我都有試過，食餐飯。系啊，食餐饭佢就 即系参加者。 我系司仪，我系司仪，咁佢哋会嚟今晚嘅食餐饭，咁啊个个咧着到好靓嚟食一餐饭，咁跟住就有嗰啲嘅嗰啲咯，就系嗰啲一分钟自我介绍，跟住叮咁啊另一个，咁终于转嚟转去。 咁嗰啲人尴唔尴尬咧？其实我想问。 嗰啲又唔会尴尬噶， 佢 预咗啦嘛，系一晚里面嘅话，即系 你今晚嚟做呢样嘢啊嘛，你心态 有晒准备。所以我又觉得 OK 噶，我又觉得你有好多种唔同嘅方式嘅，就系去适应唔同嘅人，系咪有啲怕尷尬嘅，你咪去參加一個三日兩夜嘅旅行團咯。如果你覺得嘅就係我係以目標為本嘅，你咪去一晚咯，都冇壞嘅。 唔系，我就谂紧啫，有冇啲可以即系学你话斋唔够人去蹬脚，但系可以赚下啲 part time 钱咁样。 哦，当出 show， 当出下 show。 钱就应该冇噶啦，饭呢个有得食嘅。 我哋有食餐饭， 阿姨你有饭盒喎嗰啲啊？ 你问佢你都知啦，你蹬我有冇钱啦？ 有咩钱？ 蹬佢你有冇钱啦？ 冇钱 啦， 梗系冇啦。 咁你又走去蹬嘅？ 咁朋友， 工作人員啊嘛， 夠人咯， 工作人員你都要嘅，係 男人都要擺個落去噶啦， 係啊， 係咪先？ 你想唔想蹬腳啊？ 嗯，好啊， 你唔好後悔喎， 就係唔要佢， 再属于我？ 谁在落日凝望着我，拥抱我，让晚风吹过，让我的手去抚摸。 闭上眼，似是昨日， 你的心紧靠着我， 让我的热爱奔流， 让我全部拥有。 仲唔俾带智能电话添 ？OK， 行得。 电视真人 show 斗快去北美，五 pair 人每组只拎住一张机票嘅现金，但唔准搭飞机，兼唔准碌卡，唔准碌电话。点样由太平洋边缘横越大西洋边缘？斗快从温哥华去纽芬兰省圣约翰斯。 斗快去北美，今晚十点半， 港台电视31。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永远不要将友情摆在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上面。有些朋友无论同你几 friend 几熟几好，只是那个阶段互相带给对方美好的事情啫。可以互相享受，但系唔好互相捆绑。人同人相处，唔好高估你同任何人嘅关系。你总以为你无可取代，非你不可嘅话，你就错啦。有啲人行下行下就散啦，有啲人相处下相处下就淡。有啲感情喺你眼里边可以两胁插刀，喺佢眼里边可能只系可有可无。你对人哋好，是不是肯定人家对你一样那么好？未必。水装太满就会入，人爱太多就会委屈。再无私的奉献都会希望所爱的人能够回馈给自己。不过记住，爱得越深，你面对那个人可能会将你的付出更加当作理所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不珍惜你，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他根本对你不在乎。人心是互相的，不过也有很多人不会将心比心。如果你对人家掏心掏肺，人家对你有所保留的话，那你认为值不值得？感情这个天平，付出越多越容易失衡，一旦倾斜就满盘皆落索。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没有哪个没了哪个不得。记住，在乎你的人赶不走，不在乎你的人留不住。希望找到真正的朋友，与其高过一段关系，不如放平心态，保持距离。 When you're down and troubled and you need some love and care and nothing is goingThank you. to know that you've got a friend when people can be so cold. They'll hurt you, yes, and deserve. You've got a friend, Carrie King 嘅呢首歌，去到十一点。 Take your soul if you let them. 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早上风show范，十一点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之后，继续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 各位同学，我系 Miss Ma， 系你哋嘅班主任。今日第一日开学，请你哋介绍下自己啦。 我叫梁继张 Michael， 我系李丽瑶 Sarah， 佢叫阮仲有 Brian， 仲有佢啊马小球 Little Horse。 知唔知道翻学嘅时间啦？ 知，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喺边度翻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学校，每日一齐 学习快乐， 上堂啦 ，B B。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表哥， 表 哥， 表哥， 表哥， 表 哥，表哥，回挂住我 又一个月啦， 系啊， 表哥， 表哥一开始咧要。扮告解要忏悔啊，同各位听众，第一个要扮告解原因咧就系我上个月咧撞到一个听众话，我同我讲话，恭喜你嘅表哥代表香港人麻雀比赛夺国际胜，恭喜你啊！我话吓， 佢好认真嘅， 佢好认真嘅。我话吹水作咗吓，唔系咩？你唔系真嘅咩？我话你真系赢咗比赛啊！我唔系啊，我知道原来有部分嘅听众佢真系信以为真，表哥好难度参加国际胜比赛攞冠军。咁我想解释咧，想当初就 纯粹虚假。 系啦，我去咗旅行，咁啊要解释点解翻唔到电台做节目，于是就作个大话就话我参加国际性比赛赢麻雀比赛，所以又做唔到节目咯。咁啊呢个就系第一个大话，同大家 say sorry。 头先其实你嗰段说话当中嗰位有一样嘢系真嘅，就系、是、你懒到， 同埋你好中意打麻雀。 佢见到我十只手指仲喺度噶，唔系二支嚟噶，冇俾人斩过噶，okay， 虽然我懒到 啦。你赢咪冇事咯， 咁系我， 系啊，你知唔知我喺后边帮你做咗几多嘢啊？ 咁呢个听众咧，对于你嚟讲咧，冇古神钟，提醒你，原来有啲人真系信噶。虽然你当开玩笑咁讲，但系啲人真系信。 系啦， 咁所以要今日澄清 翻。澄清下啦， 你都有个朋友信啦，系嘛？ 系啊，我有个朋友同我讲，佢就话唔好净系一个月嚟一次啦，可唔可以一个月咧嚟多啲？跟住你叫佢打小 打小麻雀。 唔系啊，系咯，唔好一个月嚟一次啦，因为我要改名噶啦，唔系叫表哥噶啦。 系乜嘢啊？ 大咩咯？大。 哦，系啊，系。 一個月一次啊嘛，一個月一次。 OK， 好。咁第二樣要講嘅咧就係點解每個月嚟一次啦？就係、是、你逢每個月嘅第一個禮拜二嚟做節目嘅，因為工作安排咧咁樣會方便啲。 好， 方便佢打麻雀。 打麻雀好好啊！ 因為大家都要知道，我哋要準備一次嘅樹窿樹窿 You Are Not Alone 咧，背後嗰個資訊量咧，其實都要做好功夫嘅。 冇錯， 所以辛苦曬表哥嚟啦。 咁啊，第三樣嘢想講咧，就係咧，我上個月咧發夢喎，見到我即係打麻雀咧，同你哋三個打，有阿 Michael 啦，有鋭鋭啦，有小強。 呢個真嘅 Michael。 點解冇我嘅表哥？ 係因為得四個人，你揼腳，你揼腳。咁我想講咧，發夢嘅時候見到三家人一家表弟。你要輸咗千幾蚊未找數，其實係發夢定係真㗎？可唔可以講俾我聽啊？ 你又嚟啦，真當假事假亦真。 你下個禮拜、下個月你又嚟參 賽，又嚟參賽啊！你三人埋喺度吹水，唔抹嘴， 吹水唔抹嘴， 唉， 喂，表 弟啊，表弟係咪真㗎？唔好走數啊！ 唔 係啊，表哥你真係犀利啊！我諗你講咁多嘢咧，都係想聽今日嘅話題同夢有關。人咧唔係淨係瞓覺發夢，人咧有時咧日头醒嘅时候都会发梦喎，系咪先？梦都有分好同唔好噶嘛，即系有啲梦咧就系啲叫好嘅、乐观嘅、积极嘅梦。第时我梦想自己成为一个好成功嘅咩人啊，我梦想将来做到啲咩咁样嘛。但系有啲梦就可能就得个发梦咯，就从来都冇成真咯，系咪啊？ 发字咁你自己中唔中意发白日梦噶？ 超中意， 超中意， 我又中意啊！ 点解中意发白日梦？讲嚟听下先，有咩好处？唔系唔好咁好先。你最近发咩白日梦啊？啲咩内容啊？为咩？ 諗啲咩咧？譬如最近想去旅行咯，十二月，咁我成日都諗起啊，全部都係浸温泉啊、北海道啊嘅影像。 嗱，我諗可能要定義白日夢係啲咩嘢係嘛？因為其實我諗每一個人都唔同咯，係啊，有啲人會覺得佢就係白日夢嗰啲，啲無無謂謂啊，唔會實現啊，又或者係即係呢啲咁樣嘅，係比較負面少少。你發小陣白日夢啦，你係鬧人噶嘛？ 係啊， 但你其實原來唔係嘅喎， 都有好處嘅。 我諗應該可以分兩大類咧，即係頭先第一類就係阿Jay講嘅。乜嘢都冇諗嘅，無無畏畏啊，或者係直情放空你成個腦袋嘅，其中一種。第二種咧就係咧，即係我都即係睇嗰啲曬科書嘅時候咧，嗰時讀書都有落講 daydreaming 咧，其實有一樣嘢咧係。你可以叫 mental rehearsing 啊，即係譬如可能啲運動員啊，或者有時候我哋做演員咧睇劇本咧，你會自己喺個腦入邊演一次先，係啦，演一次你比賽嘅過程啊，或者你做戲嗰場戲會點做啊？呢啲都算係白日夢嘅一種嚟喎。 咁都好啲，咁我經常， 經常都係， 有幫助添啊！有啲人話係啊 ，mental rehearsal， 即係你因為你諗曬所有好或者唔好嘅可能性啦，到你真係發生啦，你做嗰件事嘅時候，你就有曬心理準備咯。 同埋好似咩啊？吸引力法則啦，你成日都諗嗰啲你想要嘅咧，你實現嘅機會咧就會大啲。係 真係得 嘅，係啊，你咁樣 真 係 得 嘅。 我最近都有一件事，我覺得佢哋越嚟越近啦。我一陣同大家分享，真係好開心。係啊，嗱，其實如果咁講法嘅發白用，未必係未必係唔好嘅。但係唔知點解嘅就係啲父母咧就好驚你個仔咧喺度 發白日夢。 係啦，上堂嗰時有望窗口。 好似以下落嚟呢一位媽咪就係啦。Dr. Matthew 啊，表哥，唔好打咁多麻雀啦，多啲翻嚟啊！你好啊，我个仔咧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发白日梦噶，无论翻学啦、上堂啦，定系咧喺屋企嘅话咧，佢冇嘢做嘅咧就会喺度发呆噶啦。我觉得咧，我个仔嘅性格好鬼似佢个衰鬼老豆咯，好多嘢好 lay back 嘅。正面嚟讲嘅话就系 chill 啦，但系其实咧，我觉得咁样系好佛系咯。个仔同佢个老豆啊，真系痴痴呆呆坐埋一台噶。佢哋讲嘢冇嚟正经，但系我就唔系咁嘅。可能咧，我系 type A 嘅性格啦，做嘢嘅话要讲求效率，都唔可以拖咯。所以我真系，哎呀，都唔知点对佢哋。个仔咧而家要升上中四啦，好彩佢读书咧不嬲都几好嘅，成绩仲唔错。但系我好担心啊，由细到大咧，我乜嘢都帮佢 plan 晒，咁啊佢好似唔系好识自己为打算咁嘅。问佢想食啲乜嘢，佢成日又话冇所谓啦。问佢第时大学想读啲乜嘢啊，佢又话出嚟做啲咩工作，咁佢都话唔知嘅。哎呀，个仔系咁样嘅话，你哋话点算呢？我只是希望个仔咧可以上到高中啊，有翻啲嘅人生目标啊，表哥啊，你教下我点做啦？ 好好啊，呢位妈妈，你我呢个表妹啊， 呢 个 演绎系咪好太悲啊？关 心埋你，关心埋你， 好蠢啊！ 叫你打少啲牌， 好蠢，系啦。但系个仔就好 chill， 咁 点算 咧？呢个叫咩？皇帝咩太唔急太监急系嘛？系咪？即系通常都系咁啊。爸爸妈妈会紧张啲，但系啲仔咧嗱，亦都有咁讲啦。啲仔都觉得，诶，你帮我谂啦，即系既然有人帮自己谂住，使乜咁紧张？ 唔使咁紧张啦，系啦。咁啊，妈妈讲到自己 type A， 咁究竟 type A 同 type B 嘅性格系啲咩嚟？ 我哋试下做下，做下测验啦，好唔好啊？ 好啊，有测验 玩。Dr. Matthew 可唔可以你带？因为我真系想认认真做呢个测验。我未做，我想做啊！ 各位听紧呢个节目嘅同学仔。同学仔们都可以，我哋一路读住问题，咁然之后咧，大家就 mark 你自己攞住支笔，好嘛？ 张纸攞支笔一齐写， 冇错， 好简单嘅咋，但五条题目，咁你要答嘅答啦，就系 A、B 或者 C 就得。 好，自己就 mark 啦 ，A 或者 B 或者 C， 冇错啦。咁啊，第一条好简单，即系你是否常常觉得时间唔够用啊 ？A 总是 ，B 有时 ，C 好少啦。好啦，你自己拣咯。 好。 第二条题目就是在需要等待的时候你通常会做些什么的 ？A 觉得没耐烦很烦躁的 ；B 虽然不喜欢也好都会忍耐的 ；C 会平静咁玩下手机或者做其他嘢去等待咯。 睇下等乜嘢咯？ 系啊，可唔可以答一小时啊？ 一小时啊？我又冇喎，佢就講性質， 有痔 瘡啦，逼住你揀 A、B、C， 你揀一個。 咁都係做嘢嘅，等嘅時候。 係啦，總之 A 就係最好，你有負面嘅情緒咯。B 就係你雖然唔中意要忍耐咯。C 就係會自得其樂嘅做其他嘢，等自己嘥出嘅。好，第三條喎，你會唔會設定目標俾自己㗎 ？A 我總係咧為自己設定有挑戰嘅目標嘅，而且會努力去達成嘅。B 我會設定工作目標。 但系亦都会兼顾生活嘅平衡嘅，工作以外嘅嘢。C， 我倾向都系顺其自然生活先工作啦。 OK， 好，拣咗未？ 拣咗， 拣咗。 好，第四条，你会喺周末或者休假嘅时间工作吗 ？A， 成日都要加班。B， 偶尔加班啦，但系大部分咧都系可以休息嘅。C， 作放咗工之后咧，我绝对尽量唔做工作嘅嘢嘅。 哇，全部都系 B， 好第五题。 好，第五条。当人哋对你有意见嘅时候咧，你嘅反应系点噶？ 好大 A， 好在意人哋 嘅人系咩人咯， 咩人重唔重要咯？ 睇佢讲，睇佢讲啲咩咯？ 重要 啊， 好啦， 一人少句啦， 一人少句啦，头家就嚟散噶啦，表弟妹， 好耐冇 听 呢句。 好 A 就系、是、好在意人哋讲嘅说话嘅、情绪会被影响嘅，要谂好耐咧，先至俾自己情绪平复到嘅。B。会听下人哋嘅意见啦，情绪都唔会太受干扰嘅。C 就系对意见咧都保持开放嘅态度。 嗯， 咁啊冇啱与唔啱啊！头先五条入边咧，你觉得自己拣 A 多啊 ，B 多定系 C 多咧？ 嗯，我都系 B。 我四个 B 一个 A。 我两 A 两 C 一 B 喎。 我真系 好差，你成绩好差 啊！我三 A 一 C 一 B 啊， 即系你系 A 啦。 我系 B， 我系低 B。 你高 B 咁多。 B 型同埋 C 型啦，系啦，系啊嗱 ，A 型咧就好多啦，就系你拣得 A 最多咧，属于 A 型。B 型就系咩咧？就 系、 是、你 A、B 都有咯，两样都阴阳兼顾嘅，都系混合嘅。C 就系 B 嘅多啲嘅，系啦。咁啊，比如小杨杨，你又讲下 A 嘅性格同 B 嘅性格。 好啊，嗱、啊，我系 A 型嘅，咁 A 型嘅性格特质系咩咧？首先第一点咧就系、是。竞争同埋成就导向都啱嘅时候，我都好中意定目标嘅俾自己。佢话咧就系呢啲咁嘅人咧，通常就系会有竞争力啦，同埋渴望成功嘅。咁第二个咧就可能少少负面啦，系咪啊？急躁啲嘅，即系做嘢咧成日都好急啊，好想快啲达到完成到个目标嘅。咁又啱，我成日做嘢，啲人都话我讲嘢好快啊，或者喂可唔可以冷静啲啊？你谂清楚先去做决定啦。呢、這个都啱嘅，我觉得。第三点咧就系工作狂啦，又好似我啊，好中意工作噶。有工翻就開心噶啦， 誒係啊，唔中意瞓覺噶嘛， 我唔中意瞓覺噶，其實食飯同埋瞓覺都 瞓覺嘥時間， 食飯都嘥時間， 佢覺得好嘥時間， 食飯嘥時間， 係啊， 我覺得 食飯都嘥時間， 求其食飽就係 啊，食飽就得噶啦，只唔餓死就得噶啦。咁第四個就係、是、都好啱，壓力大啲嘅，通常就會俾自己較高目標啦，因為好想成功啦，所以伴隨嚟嘅咧都係好大嘅壓力嘅， 係 啦，啱啊， 啱啊，似你 好 A 型人。 B 咧，咁 B 型 人咧，有冇 B 型人啊？ 有，我 嚟啊！我都系。 我 B 型人啊 ，OK， 你嚟啊！ 我嚟啊！好 ，B 型嘅人格咧，大家听住啦，就系、是、放松而有耐心嘅，系啦，即系通常喺生活同埋工作咧，都比较展现得比较放松啲啦，就唔会因为对于时间流逝啊，觉得咁紧张，系咪成日都唔觉得时间唔够咧？ 生活系，工作唔系。工作緊張， 工作 係啦，但係生活我認真工作，但係生活嘅話我就會覺得係啦，好放鬆，係啊，咁先平衡咯。 第二個咧，我就覺得好重啊，鋭鋭前輩嘅享受生活，即係佢平時你聽佢分享啊，會有即係睇啲咩好戲啊，食啲咩好嘅嘢啊，邊度買啲好嘅嘢啊，即係買啲靚衫啊， 生活小確 幸係啦， 啲就係 啱啦， 梗係要啦。 系啦，就会好成日都会喺呢个工作同埋休息之间咧攞到个平衡嘅。 嗯， 系啦，成日都讲咩 work life integration 啦，上次阿 Andrew 表哥讲，系啦，第三个就系呢个压力感知较低，系咪咧？ 呢又 唔都唔系啊，有时你都会系有压力噶嘛，系啦，因为佢话面对压力同埋挑战嘅时候咧，都会比较平静，冇咁紧张，即系 B 型嘅人就会咁样。好，最后一个咧就系好享受过程嘅，对于嗰个追求成功啊、竞争嗰个心态咧，就冇我头先 Type A 嗰啲人咁强烈嘅，好识得享受过程嘅。 因为我好怕竞争嘅，系啊，同埋去同人哋 confront 一啲嘢嘅话咧，我就会我会惊。 有压力嘅。 但系有时有啲嘢我要企起出，我要挺身而出嘅话，我又会 嘅， 系 啦， 我就咁样咯。 喂，但系呢个表，我哋有个阴阳人喎， 你自己 讲下。 我唔知系属于乜嘢，你哋笑我乜嘢啫 ？A 加 B 啊！ 但系我觉得咁系正常嘅喎， 正常 嘅。表哥，因为有阵时人系会喺唔同嘅情况有会唔同嘅反应噶嘛，系咪？即系等于咪由头先我都啊有啲时事，你话等一啲嘢，你会唔会唔耐烦？某啲情况啦， 佢绝对唔耐烦。 揸车嘅时候咯， 系啊。 但系我 out of 我 cut 个车嘅，即系离开车厢之后咧，我又唔会有太多嘅等咪等咯，即系我系冇乜所谓嘅。 因為一個困喺一個空間，我就會唔耐煩。係，你明唔明？車困住個空間，你又走唔到，咁你又趕時間，咁係會唔耐煩咯。但係 搞低個車窗，伸個頭出嚟， 唔係伸條脷出嚟，唔係伸條脷出嚟， 少人啊！嗰啲狗會伸個頭出嚟吹風。 咁啱咩講？ 危險啊！唔好咁做。 係，即係話 B 人性格咧都有 A 嘅特質 ，A 嘅性格咧都有啲 B 嘅特質嘅，而你係比較即係中庸啲啦。我應該係 B 嘅，不過間工作需要成日去 A 嘅，但係當我唔使做嘢時咧，我話好 lay back 噶。 係啊， 好多人都係咯， 成日旅行。 其實係平衡嚟嘅， 應該係咁添啊！你工作梗係要認真啦，但係你工作完仲好緊張，好緊張，咁個人就好難放得鬆 啊。係啊，所以你有冇發覺啊？發白又冇咩其中嘅好處，你發覺好似啊，你發發呆呆咧、痴痴呆嘅時候咧，個腦要做嘅密沙出樣，都係鬆啲嘅喎，冇咁緊嘅喎。但係因為轉得好認真睇俾個狀況嘅時候咧，啊啲嘢咧好 focus 嘅，咁都係好嘅。做嘢咧變得係有質素啦，但係做得耐發覺啊唔得喎，太過繃緊咧，容易 burn out。你睇一睇咧，發覺俾自己發下呆啊，諗下自己開心嘅咧，有一個腦咧做個密沙上咧，又真係舒服啲喎。 係 啊，尤其是我覺得從事創作啊，係啦，係啦，你越逼自己嘅係越諗唔到嘢㗎。你反而去做一啲咧無無謂謂嘅嘢，即係寧願出去散步啊，係啊，或者去洗手間啊，係咪？你係咪咁噶？我有好多 ideas 咧，全部都係喺你咧完全冇諗到嘅嗰個情況之下嘅話咧，你突然之間會諗到啲嘢。 所以我突然諗到咧，即係嗰陣時我啱啱讀大學就係畢業嘅時候咧，學校都有啲即係咪叫起一啲新 building 咧，佢都有啲喺個 area 上面咧，學校嘅 campus 上面有啲改變嘅，或者有時我覺得有啲creative 嘅公司，佢哋個工作間咧都會有呢啲感覺，就係點咧？佢放好多好大個嘅沙包擺喺地下，又或者你個工作間你個 pantry 咧，佢會搞到好似有少少樂園嘅感覺㗎，就係想俾大家唔好咁 focus 去工作，多啲有啲靈感創作嘅來源。 好， 環境氛圍都緊要， 環境好緊要，我都覺得係。 咁啊， 其實冇乜所謂嗬 ，type A type B 都係，其實係啊，即係人有好多種㗎嘛。系咪？冇话啱唔啱，对与错， 最紧自己拣一个中间平衡点，自己。 所以你打麻将，我哋唔怪你。 真系啊， 偶然打麻将， 你阴阳人，我哋都唔怪你。 今日有阴阳人，你踩我嘛，表弟，我会记住呢个仇噶。我睇你上身啊， 帮 咗小慧宝，小慧宝。 咁啊，除咗发梦可以放空之外，减压咧就系唱歌都可以噶。不如听听呢一首歌，就系 Susan Boyle 追求自己嘅梦想，唱首好靓嘅歌。 I dreamed a dream in time gone by, when hope was high and life worth living. I dreamed that love would never die. I prayed that God would be forgiving.Then I was young and unafraid. When dreams were made and used and wasted, there was no ransom to be paid. No song unsung, no wine untasted. But the time.Come at night with their voice as soft as thunder as they tear your hopes apart and they turn your dream to shame. 张先生，我是李姑娘啊，你知唔知你自己叫咩名啊？ 我叫梁继章。 咁你知唔知自己喺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喺度咧？ 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你记唔记得自己有啲咩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如啦、马小强同埋阮壮阳。 先生，点解你啲家人个个都唔同姓嘅？ 因为佢哋唔系一般人咯。 咁佢哋系咩人啊？ 佢哋就系丰收快活人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9月26日召开会议，部署经济工作。中央政府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社会反响热烈。近日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回升，市场信心明显增强，社会预期显著改善，经济运行出现很多积极变化，呈现良好态势。他认为至少说明两点。中国经济良好基本面没变，中国政府亦都有能力推动经济持续向好。李强在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致辞说，中国经济头三个季度在去年高基数的基础上仍然实现 4.8% 的增幅，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他又说，中国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有调节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同时中国不断激发经济的内生动力，所以无论对今年目标的实现或者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都是充满信心。翻嚟本港，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喺一个博览会致辞时话，香港机场三跑系统将会喺今个月28日启用。他说三跑投入服务之后，预计每年可以处理1.2亿个旅客和1,000万吨货物。在上一个财政年度，香港机场处理了4,500万个旅客和450万吨货物。三跑系统带来的利益将会非常可观，可以令香港成为更强大的航空枢纽，更加能够服务区域内的其他地区。黄伟纶向在场人士说，作为全球航空和物流由界别人士，意味香港将会为他们提供大量商机和利润机会，呼吁不要错过。一个男子昨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法庭内持刀企图袭击裁判官，司法机构今日开始逐步实施安检，增加保安人手。立法会议员江玉欢说，对事件感到震惊，认为应该检视法院的保安是否足够。他认为现在庭警的装备很有限，在庭内不能够配枪，建议可以参考内地做法，法院保安是比较严谨，保安人员配备很多装备，例如老虎叉，可以作为盾牌制服人。江玉欢建议法院门外必须要进行金属探测，并且要严格执行，液体亦都应该禁止携入法院。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夜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稍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90点，升223点，总成交金额75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9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2点，升2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27.5.5升个7。 腾讯控股422.4升3.4，美团188.2升5毫，阿里巴巴97.4升1.35，港交所326升11.2，盈富基金20.9升2.2，快手51.4升3.2，南方恒生科技4.54升7.6，中国平安49.4升1.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52.37，瑞士法郎0.864，加元1.39，人民币7.106，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38,507，升449，港金报25,310，跌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30.27美元，卖出2,730.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中环民耀街去干诺道中近龙和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虎山道去慈云山近凤德道嘅意外都清理好啦，依家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系车多，龙尾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颈岭、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还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张月饰演的晓晴、林局长女儿，唔理父母反对，跟随兴杰远赴广深读书。但当兴杰决定回乡创业的时候，佢竟然决定独自留守广深。最终二人又会唔会有团圆嘅一日？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太阳眼镜 有， 太阳油 都有。 阿仔，你去行山啊？ 爸爸同同事去净滩啊！ 星期六唔放下假，仲去执垃圾咁辛苦， 为香港出一分力，应该嘅。 系啊，我都要学爸爸咁啊！ 留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微电康康大城市小故事， 多行善嘅好家风就系咁样传递噶啦。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啊！ 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要揾阿丽亮拍添。 我哋又翻嚟啦，表弟表妹， 好快快冇啊！ 系啊，表弟啊，头先个妈好紧张啊，成日都话个仔咧唔好成日发呆啊，发咁多白日梦。咁但系心理学角度睇咧，其实发白日梦都系有好处噶噃。咁啊，杨杨有啲咩好处啊？ 嗱，首先讲下先啦，心理学其实点样定义白日梦咧？咁白日梦咧，其实就指我哋清醒嘅时候咧，即系你唔系瞓紧觉嘅时候啊，你清醒嘅时候咧，脑入面产生一啲幻想啦，或者想象啦。咁啊，通常系令你一啲开心嘅念头啦。咁啊，通常我会发白日梦，哇！如果自己中咗六合彩会点样咧？又或者自己一啲好憧憬嘅希望啦，即系究竟自己将来条路又会点走咧？又或者系一啲你想达成嘅一啲目标嘅投射，即系譬如头先我哋所讲，有啲运动员咧好中意即系。幻想一下自己陣間比賽時候，哇出邊招啊，又或者我哋做演員時候睇劇本都幻想嗰場戲點樣做嘅。咁、究竟喺心理學嘅角度嚟講，發白日夢有啲咩好處呢？第一個咧就係、我覺得都幾直接嘅，就係咧降低壓力同埋焦慮。因為咧佢嘅意思就係咧，有時候我哋發白日夢咧，咪乜都唔諗嘅。當你乜都唔諗嘅狀態底下咧，個情況就好似我哋成日都話做嗰啲靜觀啊，做 meditation， 咁就令到你個腦好似咧就幫你去排走一啲。思想上的廢物可以咁講， 抽離一下， 係啊，抽離一下，唔好咁 focus 自己嘅生活，咁就會令到自己嘅壓力啊同埋焦慮都係降低嘅。係、大家同唔同意咧？ 同意， 同意， 係嘛？想問啦，放空、發白日夢同埋夢想。有冇啲咩差唔多唔同咧？唔同嘅方 面有少少唔同， 放空即係完全咩都冇諗， 係 放開曬上。發白夢有時係會有諗一啲開心嘅嘢嘅，好似小楊或者中六合彩啊，或者一啲開心嘅事情發生啊咁樣。 例如咧。 例如認識到你咧， 呢個一個噩夢啊！ 呢個噩夢 真係前世， 我都係覺得噩夢啊！我要即刻醒， 我要醒啊！ 但你俾鬼砸喎！ 哎呀， 醒唔到， 有 試過啊？ 哇，好恐怖啊！ 我都未試過，我未試過，你做我都試過啊！ 其實咧。最恐怖嘅咧就系咧，你感觉醒咗，但系你喐唔到啊！但系其实你未啊醒嘅，但系你感觉自己 醒，清醒嘅，喐唔到。 佢都好奇怪嘅，即系似醒未醒。 试过， 特别系好似去旅行啊！我多数去旅行，譬如有啲三宝床啊，突然间半梦半醒，我就想起身。 通常就最攰嘅时候， 唔喐得啦，同埋你想嗌出嚟咧，嗌唔到啊！即系好似冇咗。叫個功能 都好驚嘅， 好驚㗎， 驚啊！ 你嗰啲知，你嗰啲我就唔知啦。我啲係 好，之後到第二個嘅好處咧，就係可以用到大腦唔同嘅區塊啊。咁佢就話啦，即係我哋發白夢嘅時候咧，即係唔係純粹係放空嘅，即係有時咧個腦咧都係做緊一啲咧好複雜嘅嘢，譬如可能係佢運用咗一啲解決問題嘅一啲 network 啦，一啲叫做sensation perception 嘅一啲部分，即係啲感知接收嘅區域啦，譬如可能你嗅覺啊、聽覺啊、視覺咁樣啦，咁亦都會。去同一啲关于建立或者处理一啲记忆有关嘅部分嘅网络，咁、所以咧唔系纯粹话放空，而系喺你发紧白日梦嘅时候咧，你个大脑好多嘅区域咧都被 activate 都被刺激紧嘅。 联系翻啦，譬如有啲资讯你可能有时睇个压力太大咧，唔记得咗，但系当你放翻松落嚟嘅时候咧，不知不觉咧有啲 哦系， 系啊， 突然间会浮翻出嚟嘅，系喎系喎， 呢届你冇试过。 突然间谂咩啊？ 但你反而好努力去谂， 你揸钱未还， 好努力去谂咧，谂唔到噶。有时 系啊，你有冇喺我即刻谂起啦？头先啱啱新闻讲嘅时候咧，我有时候个信息谂起一个人嘅名，我谂唔到啊。 系咯。 但系当你先倾中嘅时候咧，我到脑即刻出啊，我叫咩名咪睇过咯。有时就系当你刻意去谂嘅时候咧，压力太大咧，你又谂唔到啊。但系放松嘅时候咧，已发觉咦，遗忘咗嘅信息咧，又会出现翻。 冇错。所以就跳到下一个好处咧，就可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即系头先都讲啦，当你发紧白日梦嘅时候咧，嗰个 free association 嘅能力咧会提高咗嘅，即系同一啲冇关你当下呢一刻做紧嘅任务啊，或者嗰个工作嘅一啲联想咧，会突然间涌咗入你个脑度嘅。咁所以咧，我成日有时譬如搭紧车嘅时候咧，你咪会放空个人去谂嘢嘅。你会突然之间会觉得，咦系，前几日有人叫我做嘅嘢我未做啊，或者有边个争我啲嘢未还我，会突然之间嗰啲位就会记得翻啦。系啦，咁而第四个仲有一个咧，就会有令到自己更加有创造力嘅。咁我觉得呢、一个实验咧都几特别嘅，就系咧曾经喺美国嘅一个大学咧做咗个实验，就系叫啲学生咧俾两分钟时间佢咧。去講一啲日常嘅用品嘅名係啦，咁但係咧點樣去分唔同嘅組別咧？有一組咧就會先叫佢做呢、這個即係 naming 呢一個 exercise 之前咧，叫佢發下白日夢先，叫佢放空下個腦先。咁發現咧就係有發白日夢嗰組咧，佢哋就喺個生產力啊或者諗呢啲名。 嘅嗰個結果咧，會多咗40% 嘅 創造力。 係啊，好犀利喎！ 係啊， 因為頭先講到個 free association 啊嘛，令你個腦冇咁壓力，冇咁專注喺你而家嗰個工作上面咧，咁個效率會好啲嘅。 嗯， 咁第四個頭先我話咪解決問題 ，problem solving 又好啲啦，係啦。咁頭先講到話啊，發白日夢同埋做靜觀咧都有少少分別嘅。咁啊，做靜觀嘅時候咧，就係我哋專注當下呢一刻我哋嘅呼吸啦，或者當下嘅經驗。但係發白日夢咧就係啊，俾自己咧冇目的嘅，個腦咧放空嘅，有啲咩諗到咧就隨意去諗啦。咁所以特別放鬆咧，幫自己。我想問大家咧，放空嘅時候咧，點解會特別有創意嘅？ 因为个人轻松啲， 冇出力， 你冇嘢关注， 冇压力 啲咯，天马行空咯，系啊，所以你作文啊，作为一你作为编剧啦，你发觉如果个脑海你俾自己 brainstorm 嘅，冇嘢关注咧，我又真系 generate 多啲 idea 啫，第二关注咧，即系有规矩嘅关注自己咧，就扼杀咗我哋嘅创意啦。 如果话你头先有讲嘅就话静观同埋嘅就系你发白日梦嘅话，有啲乜嘢唔同？我觉得系有唔同嘅，因为如果你静观嘅时候，你系其实你唔系话唔俾你谂嘢啊嘛，但系啲嘢俾你过嘛，系咪啊？即系好似你望住一条马路咁样，啲车不断咁样过，不断个 dead end 唔停留噶嘛，系咪？咁就呢个就 系 个静观嘅嗰个状态。但系如果你讲紧发白日梦，我觉得有时嘅就系你谂下谂下嘅话，你会想付诸行动，同埋你会沿住系啦。 做一 样 嘢啦， 因为 通常谂啲啲开心嘅嘢啊， 会唔 会啊？会噶，所以做发白梦嘅时候咧，就系好随意嘅，谂到啲咩咧，我跟住个念头去走啊，跟住个感受去走。但系做静观嘅时候咧，可以睇到电影一样，无所不观，好多人安住落嚟嘅，但系我唔会俾佢牵引住自己走噶，我就一个 observer， 咁啊有啲分别啦。但系个好处两个都即系都帮佢放松落嚟嘅，系啦。咁啊，头先我妈最担心啊，个仔话佢。不务正业啊，成日都系发白日梦啊，讲梦想，可唔可以再落地啲，由梦想转做理想？你觉得有啲咩办法？作为爸爸妈妈，个小朋友话成日都话冇自己主见嘅，但有啲嘢其实可能爸爸妈妈造成噶噃。 系啊， 例如咧， 例如帮佢谂晒所有嘢。 系咯，去茶餐厅啊，仔想饮咩啊，冻柠水唔好啊，肚痛啊，饮咗。红豆冰红咩豆冰啊啲冰唔 索性唔諗囉下次。你都唔俾啦。我觉得咁样其实啲梦想呢如果你真係好想达到尤其是有啲远程嘅梦想啦。譬如你第时好想做飞机师或者你第时想做音乐家或者最好由 step one 开始。每一样嘢呢唔会咁快就梦想成真嘅。但 step one 系乜嘢要帮自己諗囉。第一步做啲乜嘢呢 但好多年轻人呢就係觉得自己鍾意啲嘢都唔知囉。而當中咧，成日爸爸媽媽造成噶，點解就係我幫你 plan 曬咯，你唔使諗咯。咁啊，我記得有個校長講得好噶，佢話如果你喺間學讀咗七年咧，都唔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咧，我哋嘅教育就好失敗啦。係啊，你唔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咧，其實啊，咁即係話你過咗七年，你咪白過咗咯。自己想要啲咩都唔知道，係 spoon feed 俾你嘅，唔係屬於你自己嘅生命，咁就好可惜啦。 又或者我覺得有時除咗啲爸爸媽媽話會幫佢諗曬之外咧，有時喺爸爸媽媽就喺個小朋友啱啱開始有個夢想發芽嘅第一個位嘅階段嘅時候，佢就。 拍停咗 佢，冇用噶呢啲，譬如你话中意画画、唱歌或者做戏咁样冇用噶呢啲，系咪生活唔到啊？咁所以扼杀咗小朋友嘅梦想咯，可以话。 咁啊，同埋爸爸妈妈试下多啲鼓励问下小朋友啦，你想要啲咩嘢啊？如果系唔知嘅咧，有啲咩嘢可以俾到啲有啲线索佢咧？譬如你平时发白梦咧，你谂啲咩嘢噶？你平时听歌咧，中意听边类嘅歌噶？ 你睇啲偶像系边个啊？ 系啊，嗰啲咩嚟噶？啲咩你向往噶？你最近参加嘅比赛系啲咩比赛啊？嗰啲咪俾到你答案你咯。如果你个心摆边度，你时间摆边度，嗰样嘢又系你中意噶。 表哥，仲有一样嘢嘅就系会唔会系你叻喺咩地方？ 系啦，你叻咩地方？ 我觉得一个人叻嘅地方嘅话，好可能呢一个就系佢天生嘅一个天才。另外一样嘢嘅就系佢叻嘅地方就系佢喜欢嘅嘢。 系啊， 吓佢就会愿意喺嗰个地方嗰度花时间。 啱係上天俾你嘅禮物。我最近聽過要解釋 mission， 通常叫使命啦。你一個中文以後都好叫天職，就係上天俾你嘅職責。上天俾你嘅禮物，你有冇好好運用啊？你嘅 gift 喺邊啊？你叻嘅地方邊度啊？冇嘥咗佢。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噶， 每個人都有個係啊。咁啊，同埋我記得有個老師都好聰明喎。你細個嘅時候咧，有冇試過寫周記啊？ 有。 我哋而家都寫緊啦，我哋同大家翻嚟都要講翻個星期六同星期日 做啲乜嘢。我哋唔係寫 係廣州嘅，寫廣州嘅。我個老師咧，佢好好啊，佢周記咧好簡單，你唔使寫千字文俾我噶啦，就好簡單，就每個禮拜咧就係一個 table。 第一个 column 呢个礼拜你想做啲咩目标俾自己嘅，第二个 column 就系 how 你做啲咩达到你嘅目标，第三个 column 咁个结果咧，第四就系你做到又好，做唔到又好。 点 解嘅？系啦，你成功系咩原因啊？点解今次失败咗？有咩原因啊？咁啊，训练个小朋友就系你每个礼拜都为自己定一个目标，自己事自己做，自己争取。慢慢培养个小朋友，佢觉得我好 self conscious 咯，我每个礼拜为自己乜嘢生活咯。哪怕是读书的不是读书的，我觉得很聪明的一个老师。最聪明的方法就是他不用再改千字文，改个题目简单几多。 大家方便。大家方便。 但不是背后一个很大的智慧来的。 但这个才有意义嘛。如果我成日跟你讲，即是今天星期日天气很好。 分分 钟他是抄的， 或者阿妈帮他作的。 咁啊，咁你有冇觉得有梦想嘅人为自己梦想而努力嗰啲人咧，吓、特别有魅力嘅咧？又即刻谂起啲咩咧？ 你望下我， 我望到你后边嘅小羊羊，我就见到小羊羊，佢俾你更大魅力啦，表哥，小羊羊嘅表哥，唔系我系你啊，小强。 检讨下， 你唔够努力，唔准啊！记住啊，就算六十岁攞奖即刻，你都有梦想噶，唔可以放弃噶。 系啊， 冇 用 年纪嘅局限噶。 定義咗你㗎，即係我覺得金像獎咧，咪有一年係謝賢係嘛？謝賢先生咪攞獎嘅，佢嗰年好似係七十幾定八十歲咯。你咪啊，即係八十歲都仲有可能係攞最佳男主角嘅，所以年齡係不是一切。 奧斯卡都有好多係咁， 係啊， 提名咗六十四次，係啊，六十五次。 Meryl Streep 都幾叻啦，攞幾多獎啊，好犀利啊！咁你見到只啊？你見到啲節目咧，無論咩年紀咧，當佢為自己努力、為自己渴求夢想努力，你真係覺得有感染力㗎。所以你見到中年好聲音啦、British Got Talent 啦、各有嘅比賽咧，你發覺任何人只要你為自己努力嘅話咧，成件事情你係真係有個感染喺度嘅。咁邊度最尾做一個練習，去提升我哋嘅感染力啦、我哋嘅魅力就係當有夢想嘅人咧，有魅力啲嘅。好，咁大家咧试下拣个位置自己舒服，慢慢合埋双眼啦。如果你嘅环境容许嘅话，然后咧开始试下想象下，如果我问下你十二岁嘅时候嘅你系点嘅？咁啊，十二岁应该大概小学升上中一啦，所有事情咧都系好新鲜、好有趣嘅。去到一个新嘅阶段，你当时有冇发觉啲咩白日梦啊？十二岁的你呢，有没有什么梦想你今天都还记得的？在四十二年前的今天，在黎巴嫩呢，跟今天的世界都一样，枪林弹雨，以色列呢包围着贝鲁特，无论地面在空中都很多炸弹，当时死亡人数很多，五百多人，大部分都是平民百姓，当地冇水冇食物，咁其中喺接近巴勒斯坦附近嘅一个难民入边咧，有间孤儿院啊，因为战火太过严重啦，所有医护人员咧最尾都要放低小朋友离开咗啦。咁据闻当时系有百几个小朋友被遗弃噶，冇人照顾，冇食物。咁当时有位善良嘅一个战地女记者叫阿玛尔，佢知道消息之后，他用他的方法联络了政府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志愿机构，但得到的答案就是不可能。在这么危险环境之中，我们不可以救这班小朋友的。阿玛尔听到这些消息之后，他的心碎了。那晚回到家，对着自己的打字机写一封信去呼吁，这个感觉就是好像最后的 SOS 抛在海里面的玻璃瓶。他还记得第二日那日的朝为早是五点钟，是8月14号1982年，有一位年纪老迈的女士和一个志愿基础的主任来到家，她很本能就说啊，不如我家喝杯水先。这个年纪老迈的女士拒绝了她，不得了，我们时间很赶，我们一起要去孤儿院拯救那些小朋友啊。咁结果，阿玛尔同埋呢个女人同埋呢个救护人员就去到战地去拯救班小朋友。咁佢好奇怪，点解沿途入边佢听唔到啲枪林雨弹嘅声音嘅咧？平时嘅呢一日系好多战火嘅，佢冇谂到点解。 咁最尾去到间孤儿院，呢、这个老女人好快脆将个小朋友摆上车度，一个一个抱起。佢见到呢个老人家，佢好感动。佢眼神见到嘅系一份笃定，一份平安。咁后尾佢先至发觉，原来呢几日战火停低咗啦，系全靠呢位女士去叫停咗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佢话因为拯救呢班小朋友，叫佢哋停火，唔单止停火三日，之后战争都冇继续落去啦。前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咧曾经讲过：，我帮呢位老人家玩鞋嘅资格，我都唔配啊。前联合国嘅秘书安南讲过：，能够令到以巴停火呢件事，我都做唔到，系呢个女人先可以做到嘅。而呢位年过七十嘅老人家就系、是、嚟自加尔各答嘅德兰修女。希望可以去到远地为最穷嘅人去服务。 大地上那远处有个修女，穿梭秋幽中的废墟，悲伤病痛这也抱进手里，不舍弃那天他不过廿岁。大地上那远处有个修女，与那四季打遍空洞旧区，怕被这世界尽忘，我与被弃者都看穷，纵使艰辛不会后退，日复日也是这般，他不变，旧罪暗灰处也有光线。心碎，但也照顾到最后那天。含泪说着爱，要爱到痛心，方可真正把身心都奉献。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真爱绝对是无条件。如若要奉献，要献到痛心，当真心爱，伤心不可避免。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真爱绝对是全无底线，永没变。大地上那远处那个修女，那四季踏遍天边海角，不论碰上了是谁，若有疾有衰，都看顾这天他不止八十岁，日复日也是这般，他不变，留住浓灰处。但也照顾到最后那天，仍自勉励我要爱到痛心，方可真正把身心都奉献。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真爱绝对是无条件。如若要奉献，要献到痛心，当真心爱，伤心不可避免。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真爱绝对是全无底线，永没变。仍自勉励爱，要爱到痛心，方可 声把伤心都奉献，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真爱绝对是无条件。如若要奉献，要献到痛心，当真心爱，伤心不可避免，不惜一切交出，方堪称爱，真爱绝对是全无底线。痴望他照片，看见万千豪情的风采。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二嘅晏昼十二点嘅啦吓，27度嘅温差咧，湿度58%。多谢标哥咧，为我哋咧带嚟一个白日梦的早上，不过系非常之有建设性嘅白日梦吓。今日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两阵嘅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另一风势间中清劲嘅。未来数天天晴干燥，早上稍凉嘅。而家先听十二点钟嘅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再继续。 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是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的就是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好，嚟到呢个 Billy 嘅时间， 欢迎啦！喂 ，Hello 各位，你哋好啊！ 好靓仔啊，今日 系啊， 眼线 哇， 吹到 个头啊， 梗系啦！ 我中意呢啲， 我一个星期做一次嘅广播明星， 梗系要靓仔啲啦！ 特别为你哋化咗个浓妆啊，今日 攞出吹打佢， 佢话自己系广播明星， 系啊， 系啊， 佢 把声真系几好听， 红星啊，广播红星添， 影视红星 嚟噶， 系啦。琴日咧，我听阿 Michael 做节目咧，就讲起啦，喺德国啦吓，而家有个新趋势。 冇错，今月开始将大家嘅性别一年可以改一次，即系你今年改完出啲唔满意再改，就可以系男性、女性、冇双性同埋冇性别。 幾好啊！ 四樣 即係好自由啊！呢一樣嘢 啊嚇，如果可以改，我想試下改無性別。 但係唔係，其實咧，我覺 得係咪啊？幾好試下啫嘛。 反而我覺得咧，佢改就好容易，即係呢個推行就好容易。但係真係人哋要配合咧，係有一定嘅難度。即係但係我哋琴日都講嘛，有啲公共場所咁樣嗱，而家一般咧就係男廁女廁嘅嘛。咁第時點咧？整四個廁所咯，係咪先？係。同埋咩叫無性別咧？即係點解有無性別？嗱，我明白雙性別，點解要有一個無性別咧？即係乜都唔係咁樣，好含糊啊！即係我覺得。 嗱，其實呢一個咧，我亦都相信咧系一个大趋势啦，吓社会好多，尤其是西方社会啦，好多时大家会对于系跨性别或者系二元性别或者非二元性别咧嗰个接受程度会高咗啦，咁所以咧大家就会谂起话，喂有啲嘅以往传统啦，我哋大家称呼，譬如英文啦，嗱细个学话 he she it you。呢啲咁嘅用法咧，亦都可能會隨住社會嘅一路係啦，慢慢改變喎嚇。嗱，我哋細個嘅時候咧 ，he 就係男仔啦嚇 ，he him his 或者嚇女仔咧就係 she her 嚇或者係 hers 咁樣啦。 我有嘢問， 係咩事 ？Chairman 不跟住改咗 chairperson 算唔算咧？ 梗係啦，我哋今日就講下呢啲叫做政治正確嘅嘢啦。因為咧所謂嘅政治正確咧，亦都隨住社會嘅一路嘅轉變咧而慢慢變嘅。係啦，社會嘅方向啦，或者語言啦，係咪啊？因為睇頭先阿 Michael 就講開啦，話喂，或者如果我而家唔係話今日係男仔，或者聽日係女仔，咁我嘅稱呼英文咧有樣嘢咧叫做 pronoun， 叫做代名詞嘅。中文啊，我哋冇啦，好簡單啦。喂，佢去咗洗車啊，個佢係男仔定女仔咧？唔知嘅喎嚇，呢啲 唔需要，咁咪唔需要。 係啦，呢個 書面語有。如果你寫出嚟，就有 男他女他，男他女他， 係啦。 但係其實原來好耐好耐之前，我因為你做咗呢個，我做咗少少功課。好耐之前其實中文都係冇嘅，係冇分他嘅，只不過係企人邊個嗰一個他啫。女仔都係，直至到嘅就係劉伯龍先生佢嘅一個提倡，就會係將咗嘅就係話女仔嘅話就有個女字邊，咁而男仔嘅話就用翻呢個企人邊。 仲有之前係冇嘅，即係有一個係就咁嘅啫嘛。 是 动物他死 动物他死物他 死物他 系啊。又咁啱谂起，有啲心理学研究话咧，譬如有啲语言，譬如头先讲嘅英文有 he 啊 she 啊，或者之前我哋咪学西班牙文咧，譬如男仔就会有个 o 喺后边，女仔有个 a 喺后边。通常呢啲语言有分男同埋女咧，嗰个地方嗰个 gender inequality， 即系嗰个性别不平等嗰个现象咧，又唔系啊，系多啲 嘅， 因为大家对于男同女个分野会大咗， 尤其是系学法文啊，我哋学咗好多年法文咧。哇！所有要记嗱，张凳系男人定女人啊？ 系啊，西班牙文都系 个苹果系男人定女人啊？ 好烦啊！真系 sorry 我 就觉得唔需要咯。 系啦，嗱，其实咧都系 佢个文化咯，你冇办法啦，冇话你中唔中意 系啦， 但系可以有时候有啲嘢嘅话，我都可以随住时间嚟改嘅。 系啊， 系 啊， 系啦，咁其实好多嘢咧都系基于嗱，我哋传统嚟讲咧就叫做 binary， 即系二元性别啦，即系男或者女系啦。咩叫做非二元性别咧？ 又唔系男又唔系女啦， 系啦嗱，即系 我唔知咯。 你自己觉得，诶，男唔系话一百，唔系话唔 fit 啊吓，只不过唔系100% fit 到我，或者女呢个 term 唔系100% fit 到我，或者系，总之 我举个例啊，譬如好似我以前细细个嘅时候，成日都会觉得嘅就系话，你都唔似个女仔嘅，你个男仔头系咪啊？男仔头你中意剪短头发咁样，即系其实你就会将我分咗嘅就系话，我系个女仔，我应该要做啲咩嘢，或者我应该要有啲乜嘢嘅即系大家设定咗。你應該做 即係好似我小學嘅時候咧，有個男同學咧，佢俾人叫靚女啊，因為佢係有少少姐姐型咁樣，同埋佢樣好靚啊，即係生得好好清秀。但係咁多年之後再見翻咧，係一個非常男人嘅男人，即係個油頭大叔嚟嘅，即係人係會變嘅。 係，所以咧就頭先你德國講嗰樣嘢咯，可能係若干年後我中意做男仔或者中意做女仔吓，咁呢个你自己慢慢再去拣咯。其实呢个咧唔单止系德国咧，亦都系外国一啲西方社会好多嘅大趋势啦吓。因为我有啲嘅朋友喺加拿大啦，咁其实而家加拿大咧都系行紧呢一个方向嘅个社会。咁例如佢哋喺学校咧，咁唔系讲私校，系讲紧一啲 public school， 即系一啲公校啦。咁佢哋会有啲嘅短片啦，或者系有啲嘅教育啦，就系话，大家咧知道乜嘢系 he she， 但系咧有啲人咧。是剛才讲的非二元性别的，我不喜欢叫做 he she， 因为如果你叫我he has gone to the 乜嘢或者系 she 乜嘢嘅话，咁你就会觉得，嗱佢嘅性别系男啦，或者佢嘅性别系女啦，咁会知道啊嘛，系咪？咁有啲人咧就话我唔想人知道，系啦，或者我唔系男，亦都唔系女，就叫做 they。系啦 ，they 系啦 ，they 变咗就一个双数，系啦，佢哋他们啦，咁所以咧， 好似啲混乱咯， 有啲混乱嘅，咁所以咧，有啲嘅短片啦，亦都系教啲小朋友啦，就话喂，你生出嚟嘅性别嗰个咧系叫做你嘅 sex，OK，即系你嘅身体嘅性征，就话你就系一个男仔或者系女仔，但系咧你长大咗之后咧，你嘅 gender，OK，你嘅性别咧。就自己慢慢再去決定啦， 即係你決定咩 gender 啦， 係啦， 性徵還性徵， 天生 性別還性別， 係啦係啦。咁呢一個當然亦都有支持同埋反對嘅聲音啦， 係 咪？咁好多嘅家長就話：喂，點解咁早小朋友你就會introduce 或者係話俾佢聽有呢個咁樣嘅 concept 啊？ 咁係啊嘛，因為 其實你應該越早去學係最好噶。 係啦，咁甚至乎咧喺澳洲啦嚇，亦都有一啲嘅。政府 funded 嘅圖書館，係啦，佢亦都 係啦。 而家就話咧，佢哋嘅圖書館嘅工作人員啦，就要話俾啲小朋友聽，喂，小朋友話，你而家呢排你係乜嘢嘅代名詞啊？你究竟係 they 啊，定係 he 啊，定係 she 啊？咁樣咁亦都有啲家長就話，喂，有冇搞錯啊？嚇，當然有支持啦嚇，亦都有啲反對嘅就喂，呢個係政府俾錢嘅圖書館嚟嘅，有乜理由要我嗰啲錢去到教我嘅？細路咁樣嘅一個咁樣嘅 concept 咧概念咧，咁所以咧而家好多嘅嗱，你 search 網上邊咧都好多嘅激烈嘅討論啦，嚇，甚至係話一啲嘅電台或者電視台嘅節目嘅主持人嚇，咁當然頭先涉及到嘅就好多個大家嘅自由，話喂我有嘅自由，我唔要叫做 he she， 我嘅自由係我嘅 day 啊，咁所以咧而家好多時西方社會就話，係你好啊，我係Billy 啊，我嘅 pronoun 咧係。系啦，即系好似握手嘅时候咧，就唔系你好啊，我系嗱，咁啊一嚟一讲咗之后咧，嗱你知道点称呼我嘅咩啦吓，我嘅性别啦嘅 咁亦都有啲嘅主持人咧，亦都話：喂，呢、這個都係我嘅自由，我唔稱呼你，我中意我就唔認同呢一樣嘢，我一定要叫翻你做 he、啊、或者叫翻你做 she， 咁得唔得啊？ 冇問題啊。 係啦，咁所以有好多嘅好多嘅 討論咪好咯。 其實即係咁啫嘛，不如即係我中意改名，我唔叫梁繼章，叫梁小章，但你照叫翻我，我都奈你唔何㗎，即係 你 叫翻 佢咯。 係 啊，你唔中意你咪唔好應佢咯， 即係都係改名啫嘛。 係啦，咁但係好多時大家就會討論得好激烈，好激烈嘅辯論，就話我係唔咁樣啊，我係咁樣啊， 唔使喺嗰個位嗰度，我覺得 係就係咁樣咯。咁所以咧，頭先阿小強兄咧就講緊話有啲咩嘅政治正確嘅名稱咧要改啦。咁其實而家個趨勢咧就係話嗱，我哋以前咧。消防员我哋叫做乜嘢啊？消防员咧，我哋 fireman 系啦，就唔好问啦 ，fireman 啊 ，fire person 而家叫 firefighter 系啦。 咁 policeman 咧？ 嗱 ，policeman 叫做乜嘢啦？嗱，以前我哋细个有 policeman 同埋 policewoman 嘅嘛，而家叫 police officer。OK， 头先阿小强兄讲个系咩话？ 佢問嗰個係 chairman， 係啊 ，chairman 即係 chairperson，OK？ 咁如果係代言人咧 ，spokesperson 係啦 ，spokesman 就變咗 spokesperson 啦。咁另外我哋如果做戲嘅，我哋叫做 actor 同埋 actress 啦，係啊，全部叫曬做 actors。 叫 actress 系啦系啦系啦， 咁唔应该有公主咯 ，princess 咯，系咪先？ 嗱，所以咧呢个社会咧，头先我哋讲紧呢个共融性同埋包容性啦。你见好多而家譬如系迪士尼讲紧嘅一啲 主题公园一啲嘅 系啦，嘅有个美人鱼嘅 卡通片， 美人鱼嘅系啦，啲人就话喂，一定要系白人噶，而家唔系噶，可以系黑人噶，系咪？呢个就系个共融性同埋包容性咯。好似我哋風騷法會人咁樣都好包容嘅，嗱有我啦，又有阿馬老師啦，係咪？ 係啱慘慘，古靈精怪嘅啫嘛。 大家嘅包容，大家嘅包容性都好高嘅喎。 係啊，你一路已經係咁樣噶啦。 係啊，要有唔同嘅聲音啊嘛。係 咯， 係 咪？有啲好似你呢啲咁樣咁靚仔嘅，又好似我呢啲咁樣。 老，有啲老藝人。 我見到 Brian， 我一定化個妝嚟配合翻佢。 我好中意你個妝，好中意。 系咪啊？所以我哋系一党噶，我同阿 Brian 啊。 我冇话你唔系。 嗱，风骚派系冇分党分派噶，大家都系 family 啊。 叻仔 啊 ，family。 嗱，仲有咧就系我哋喺餐厅嗰度啦嘅做侍应嘅 ，OK。咁以前又叫做 waitress， 系啦。咁而家咧就叫 server，OK。嗱，送邮件嘅叫做乜嘢啊？ Postman 系啦，而家叫做 postal worker。 OK， 所以阿 Carpenter 嗰声 ，Hey Mr. Postman， 耶，唔好播啦，我觉得唔直接整角啦， 因为时代唔同咗啦。 系啦，时代唔同咗啦吓，咁所以 有 bell boy 叫 bell 咩啊 ？bell person， 我估啊 ，bell officer。 你坐喺用 person 代替已经得噶啦， 系 咪先？ 嗱，仲有一样嘢喎，嗱，如果读 咁啊 ，boy George 咧，使乜改名？ 喂，对唔住嗱，咁我想问啦，第时咧奥斯卡嗰啲最佳男主角、女主角咁点算咧 ？actor 噶咋？ 系咪最佳演员就算啦？ 系啦，系最佳演员系 best actor 咁样。 曾经有讨论过，我唔知系咪奥斯卡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唔好分就系男女主角啊嘛，就系所有嘅话嘅就系男仔同埋女嘅佢哋嘅都系同一个 category 咯。 哦，即系男仔同女仔一齐斗， 一齐斗， 一齐斗吓， 系 唔好话系男嘅最叻，男嘅女嘅最叻， 开心啦， 最佳女主角， 因为奖系由两个奖变咗一个奖。 我知道，但系每一套戏，譬如话你爱情，梗系一男一女噶啦，即系多数啊吓。咁系咪应该佢两个？ 咁唔系噶，段背山嗰啲咪两个男人咯，系咪？ 系啊，你咪写俾我同 Brian 啊。 所以你提名嘅时候嘅话咧，你亦都唔会因为嘅就系你嗰个戏种，头先你所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咁我就会少咗个机会咯。 系 咪啊？即系呢个睇下你点睇嘅。 讲得冇错， 系啊，曾经有讲过。 嗱，网上面咧亦都有啲因为呢一个嘅叫做 non-binary pronouns 啦，非二元性别嘅代名词啦，有啲嘅笑话。幾得意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因為咧，而家唔講 he she 啊嘛，而家講 they 啊嘛，係啦。但係 they 係唔係 singular， 係 plural， 即係係多過一個人 咁 嘅。 係 啦，咁所以話咧，有啲嘅笑話就係話，我約咗鋭鋭嚟我屋企玩嘅，跟住阿鋭鋭就話，哦，係啊，阿 Brian 佢哋都嚟啊。 系啦，咁我以为啊系咩？哦，即系阿 Brian 啊，同埋阿 Michael 啊，同埋马老师全部都嚟。 净系 Brian 一个啫。 系啦，咁我整咗好多嘢食，跟住话 ，yeah，they are coming too。其实 they 啊，就净系讲 Brian 一个啫。 有个方法解决嘅，如果即系众数嘅 day 咧，咪跟翻 day 啊咯。如果单数嘅就 day is 咯。 唔系嘅，嗱你呢个几好嘅建议，但系唔系嘅，都系用 day 啊嘅 ，day 啊嘅，系啦。另外一个咧就系话，有一个几得意嘅就系。头先讲过啦，大家握手嘅时候咧就话，喂，我嘅 pronoun 啊系乜嘢？咁啊有一个亚洲人啦，佢就话，喂，我嘅 pronoun 咧就系 he， 但系咧我系好亚洲噶 ，OK？ 嗱，呢个用英文讲会好少少啦吓。Hey， OK， I'm Asian， 即系我系亚洲人啦。In fact， I'm so Asian， 即系我好亚洲人嘅系啦。My pronoun is he。 呀， 系啦，即系打功夫啊， 打功夫， 系啦，系啦， 我唔想话好出嚟好 Asian 啊嘛， 系啦， 呢个笑话嚟噶， 呢个，哎呀，你笑下啦，轻松下啦 ，OK OK， 我哋不过咧，嗱，我哋今日咧嘅 B 房菜咧，我哋都会咧系介绍呢多元性、包容性高啲嘅甜品嘅 B 房菜。 系啦，今日咧教大家整嘅一个咧系非常之简单嘅、叫做七彩共融水果挞， 系咩颜色都有。 系啦， 好啊， 我哋食嘢都应该系咁样噶， 梗系啦， 唔同颜色嘅嘢会有唔同嘅一啲即系。 其实呢个成个世界都应该要系咁， 应该系咁样，系咪啊？ 系啊， 多元啲。 系啦，嗱，我哋今日咧整个水果挞咧就非常之简单嘅。咁、其实如果你要复杂化咁做咧，当然可以啦。 就加翻只咸蛋， 又加咸蛋啦。 你要复杂佢啊嘛。 嗱，我哋今日咧所有嘢咧，我哋大多数咧都系喺超级市场度现成咁买嘅。 啊 ，OK， 嗱就大家翻屋企就做少少功课咧，就功夫就可以噶啦。咁、首先我哋买一样嘢咧，叫做批皮啦。批皮咧，我哋以往咧就讲紧一啲嘅 puff pastry 就会升起嘅。咁、我哋今次唔做嗰啲啦，我哋咧就要拣一只咧叫做 short crust 嘅 pastry 啦，就翻水果挞，好似你平时食蛋挞嘅曲奇皮咁样嘅质地啦。咁呢一啲系啦，唔会升起嘅、升少少啦吓。咁啊 short crust pastry 咧，咁你可以買一張張翻嚟啦，咁大家最簡單嘅咧就可能幾十蚊已經有好多張噶啦，咁、大家唔使慢慢去到撳扁佢啦嚇。一張張嘅啫，咁最緊要咧就有啲嘅嗰啲帽啦，係啦，撻帽啦，係啦，咁我哋將批皮咁啊擺落個撻帽度撳好佢之後咧，我哋咧用一個叉啦就篤篤篤篤啲窿，咁如果咧唔篤窿係啦，如果唔篤窿嘅話咧，佢就會過分膨脹嘅，咁啊篤咗窿之後咧，我哋擺落去個雪櫃嗰度咧雪去十分鐘啦，定型啦，等佢。 Okay。原来要雪噶，我以为唔使雪。 雪咗之后咧， 雪咗会 crispy 一啲系嘛？ 唔系，佢个形状会 hold 得好啲。 哦，系咩？ 系啦，如果你太室温嘅话咧，摆落个焗炉嗰度咧，佢有机会咧会咁样咧就 hold 唔到嗰个 形状 啦，劈晒落嚟啦，系啦。 雪一雪佢。 咁啊，雪十分钟到啦，咁我哋。雪紧嗰阵时咧，我哋咧就可以整一个嘅吉士酱啦。吉士酱咧又系喺超级市场度买一盒嘅吉士粉啦。吉士粉咧，我哋要去攞翻三汤匙，咁再加翻少少嘅牛奶，其实咧百零 ml 嘅牛奶啦吓。有少少似我哋中國人咧煮餸嘅打個芡 ，OK 嗱咁我哋 咁啊結道 係啦，咁啊整到個芡水咁樣 ，OK 咁啊溝咗奶之後咧，我哋另外一個煲咧，我哋就煲500毫升嘅牛奶啦。嗰500毫升牛奶咧煲滾咗之後咧，我哋再加50克嘅糖。糖嘅程度你自己慢慢調校啦，係 十克好多啊！ 你可以少啲嘅嚇，咁啊嗱，等啲 係 啦，色彩轉變啦嚇，啲奶溶咗啲糖之後咧，我哋加翻頭先個芡水 ，OK， 咁啊令到佢咧結翻身。搞到結婚身之後咧，我哋就再加少少嘅牛油，牛油大概係四湯匙到啦。 哇，好多！ 係咁就好食㗎。 唔係你個湯匙係咪中式湯匙啊？ 唔係，係一啲我哋煮嘢食嘅 西餐 嘅湯匙啦，係啦。咁跟住我哋。 捞匀佢之后咧，我哋可以摆个保鲜纸，跟住咧摆落个雪柜嗰度雪，雪到佢冻冻地嘅时候咧，我哋用嘅时候咧又会搅翻烂佢，搅翻起佢，等佢完全好滑嘅程度啦，就可以用噶啦。咁头先讲嘅批皮啦，我哋摆咗喺雪柜嗰度咧，雪咗十分钟之后咧，就可以摆落焗炉嗰度焗啦。咁啊焗170度咧，我哋焗20分钟啦。咁焗完出嚟之后咧，摊冻佢，加翻头先嘅吉士酱，再加翻上边嘅一啲生果咧，就可以做好噶啦。 即系你喜欢嘅生果都得。 系啦，咁啊头先讲开呢个七彩共融啦，有红橙黄绿青蓝紫啊。嗱，红色嘅咧就系可能你摆啲士多啤梨啦。咁橙色、黄色咧可以摆一啲嘅橙啦，或者系一啲嘅芒果啦。绿色咧我哋可以摆啲奇异果啦。蓝色嘅话咧我哋可以摆啲蓝莓啦、blueberry 啦，或者系头先红色一啲红色嘅火龙果都好好食嘅。 火龙果 可以噶，嗱火龙果 我就谂住你唔可以摆啲太湿嘅嘢，唔关事。 唔关事嘅，因为你铺上面嘅啫嘛，系咪？咁如果嗱。铺好晒咯，我哋整到靓靓仔仔咯吓，咁我哋咧再上边咧摆一啲嘅黄莓酱 apricot 嘅 jam，OK，跟住咧嗰个 jam 啦，嗱首先咧嗰个 jam 咧系令到嗰啲水果咧凌晨啲嘅，OK，嗰啲 apricot 嘅 jam 系啦，咁我哋加少少水去到捞稀佢，跟住再搽上嗰啲水果上面，咁咧我哋今日嘅水果塔咧就做成啦， 好嘢！ 我真系有问题咧，通常啲水果塔咧，我冇见过人摆榴莲嘅，其实得唔得咧？ 梗系得啦，喂，其实我觉得 咸蛋你都叫我摆咧， 系你话想摆啫， 嗰句说话就系七。即系笑你嘅啫， 系啦。不过其实咧，香港有样好咧，就系、是、香港，你觉唔觉得而家咧一年四季咧乜嘢生果都有得食？ 有啊有啊。 系啦，喺外国唔同嘅喎。嗱，头先讲紧嗰啲strawberries 啊、raspberry 啊嗰啲咧，真系夏天先至有嘅blueberry。但香港咧，我哋真系好幸福啊。尤其是咧喺冬天嘅时候咧，真系有好多嘅泰国嘅靓生果啦，任何唔同嘅时期啊都可以做到嘅。所以咧，大家要珍惜啦。 Enjoy。 好 ，OK， 多谢晒 Billy。 Thank you。 快乐十二点半，听呢个风骚快活人啦，听咧十二点半嘅新闻报告同埋财经消息，然之后又我哋今日嘅片段人间，千祈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9月26日召开会议，部署经济工作。中央政府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社会反响热烈。近日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回升，市场信心明显增强，社会预期显著改善，呈现良好态势。他认为至少说明两点：中国经济良好基本面冇变，中国政府亦都有能力推动经济持续向好。李强在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致辞话，中国经济头三个季度在去年高基数的基础上，仍然实现 4.8% 的增幅，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他又说，中国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有调节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同时中国不断激发经济的内生动力，所以无论对今年目标的实现，或者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都是充满信心。处理财政司司长王伟伦宣布，香港机场三跑系统将会在11月28日启用。他在一个博览会致辞时说，三跑投入运作之后，预计每年可以处理1.2亿个旅客和1,000,000吨货物，带来的利益非常可观，令香港成为更强大的国际航空枢纽。王伟伦又说，当局正是努力扩大航空网络，积极接触包括中东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新的航空合作伙伴和市场。机管局话，等待获签发机场牌照，同埋当三跑道系统启用之后，三条跑道将会全面投入运作。机管局目标喺今个月获签发机场牌照，将涵盖现有嘅南跑道同北跑道，重新配置嘅中跑道、相关滑行道同埋支援设施嘅运作。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崔建春话：法治对于中国嘅现代化相当重要。中国正系推动国内外相关法律框架，以完善法规，衔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培养国际法法律人才。认为将有助提升香港嘅法律专业水平，并提振香港嘅法律服务业。崔建春在法律周第二日活动致辞时说，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在参与国际规则谈判和世贸组织等多边机制方面享有独特地位，未来香港将发挥更重要作用，作出更多贡献。他又说，香港需要增强法律领域的竞争力，建立成为全球争议解决的首选目的地。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接近周末，市区最低气温在21度左右。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23点，升255点，总成交金额83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9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2点，升2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27.6，升1.75；腾讯控股423.2，升4.2；港交所327.6，升12.8；美团189.2，升0.5；阿里巴巴97.75，升0.7；盈富基金20.94，升2.6；快手51.45，升3.25；南方恒生科技4.54，升9.2，中国平安49.55，升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5，日元152.48，瑞士法郎0.865，加元1.39，人民币7.107，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38570点，升516点。港金报2531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36.08美元，卖出2736.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已发表2024年施政报告，将带领香港创新求变，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加快建设八大中心，集聚高端人才，大力推动高增值服务，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兴产业，文体旅融合发展，进一步改善民生，构建关爱共融社会。 我们会按住施政报告齐改革同发展，为民生建未来，一起建设更美好的香港。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 剧中饰演主角马家医生的近东，原来已经是第七次扮演医生角色，而凭着这部剧集，他更被授予中国坦桑尼亚旅游文化推广大使的荣誉称号。 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今晚8:35，港台电视31。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是啊，计划为2022至2024年获颁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的月薪是至少18000元。 参加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每月津贴，为期18个月。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片段人间，一起走过的日子，第三集。 失眠，静听夜空小雨的落寞诉出冷清啊。失眠，令我内心不禁回忆，黄叶已铺遍路旁边，夜雨像跟你泪流遍，激动难抑。那日竟然冰淡雪绝，痴心现重现。你没再动痴缠，情深粉碎，落寞愿飘去。悔恨已是太迟，朝夕痛心追悼爱失去。 今晚又是一个失眠的晚上，我好用力咁推自己出露台，我想爬上窗台。然后打开个窗，可惜我连撑起自己起身的方法都没有，我还有什么用啊？我甚至推自己入厕所都很吃力。最后我就坐在张轮椅上面小便咯。是啊，我是特登的，那又怎样？是他令我没了对脚的，而家我咩都冇晒啦，好憎佢，我好憎佢，我真系好憎佢啊！ 痛恨我在以前伤尽你心，当初亦不知，可是这夜失眠，回忆起你就像再相见，纵使诀别数年，只属你心，真情未改变。 哎呀，咩味啊？压压地嘅。哎呀，伦俊啊，哎呀，子雄啊，我咪讲过，如果你急嘅，你出声啊嘛，你嗌我同你去厕所嘛，哎呀咁，唉。哎，嚟啦嚟啦，我帮你换一条裤。 唔使啊，唔好啊。 你等我帮你啦，你 我都话唔使，你行开啦。 子雄啊， 你行开啊，行开，叫你行开啊，你走啊，唔想见到你啊。 子雄，我知道我讲咩都冇用噶啦，系我欠你，一系咁啦，我还翻对脚俾你好唔好？我斩对脚俾你好唔好？ 好啊，你攞把刀俾我。 吓、啊，你真系要我攞把刀俾你？你我讲下噶咋，你唔攞得唔得啊？ 系你自己话要还翻对脚俾我噶嘛？你唔系好大声讲嘅咩？你啊攞把刀俾我。攞啦，攞把刀俾我啦！你呆喺度做咩？我要刀啊！ 哎呀，乜冇人应门嘅？唔系有咩事啊嘛？子雄啊， 子雄你是不是在这里啊？你大声应下我啊，子雄，妈咪啊，子雄，你开门给我了好不好啊，子雄。 妈咪， 子雄啊，你吓死我啊！妈咪好担心你，你千祈唔可以有事，你知道吗？吓，你讲俾妈咪知，琴晚发生咩事啊？点会有差人上嚟噶？系嘛？你哋系咪闹交，定系佢闹你？你讲俾妈咪听。咁到底发生咩事？做咩要搞到有人报警啊？ 冇事啊，咩事都冇。 算啦，你话冇事得啦。我听个电话先啦吓，喂，系 ，OK， 哦好，十分钟到，好，拜拜， 妈咪啊， 子雄啊，妈咪公司有啲事，我要走先，我得闲再嚟睇你吓、 算啦，你唔使嚟啦， 唔得，子雄啊，妈咪一定要嚟睇你噶，我一定喺你身边度支持你，我撑你噶、 知道啦， 系、哦，佢去咗边啊？ 唔知道、 啊，唔知道。我咪叫咗佢唔好出去，要留低睇实你嘅咯。去咗边啊？你有咩事咁又点算啊？ 有事嘅妈咪有一个人搞得掂嘅，我唔使人帮啊。 子雄啊，你听下妈咪讲啦。有啲嘢咧，你真系要人帮嘅时候，你要出声噶。 得啦，妈咪，你咪赶时间啦。你系嘅，你行先啦，好唔好？你行先啦。 你睇下你啊，你成个人瘦晒，你落晒型啦。妈咪见到你依家咁样咁，我好心暗，我好难过嘅。总之，哎呀。 哎，子雄翻嚟啦！食饭未啊？肚饿未啊？哎，我买咗饭盒啊！你最中意嘅冻柠水小甜喺边度啊？啊，唔好出嚟啦，唔好出嚟啦！我听到声你睇紧足球嘛，入嚟呢房啦 啊！好啦，终于换人哇！换一班好仔，有香港黄金有脚之称嘅大号范子雄落场啦！哇，佢仲带埋队长嘅臂章，哇，今次掂啦！好，继续比赛，界外球，哇，大雄心口肯定，佢一个人系咁喺自己后场一路逢人过人，哇，佢啲脚好似装咗魔打咁劲啊！一个人带到对方禁区，两个后卫都拦唔到佢，果然犀利！哇，溜过埋龙门射啊，入咗啦！大雄好嘢，一比一。八老仔大红排名好嘢！ 哎，唔好睇啦，唔好熄咗佢。哎，买咗饭盒啦，睇你啲做乜嘢啊？ 唔关你事啊，你出去啦。 啊，子雄，你好耐冇食饭啦，你睇 唔使你理我，我唔食，我就系叫你出去啊。 好，得， 拎埋啲嘢出去啊！ 我唔拎，你一定要食啊！点解 唔食咯？ 子雄，你何必啫？饭盒要钱买噶，你拱晒落地咁啫，点啊而家？ 出去啊！你出去，我求下你唔好理我啦！你唔好喺面前咁样得唔得？我唔想再见到你啊！ 范子雄，你睇下你而家似乜嘢？你人唔似人，鬼唔似鬼，你知唔知啊？ 咁你咪唔好理我咯！你唔好望住我都得噶，你咪由我啦，你由我啦，得唔得啊？ 你睇下你，量唔中，头唔洗，须唔剃。你照下镜，你睇似乜嘢？ 我中意我而家咁嘅样啊，得唔得啊？你出去啊！你出翻去啊！ 出去嘛，好，我出，你都要出，我掹你入厕所，我淋死你！ 放开你，放心，你放开我，你做乜嘢啊？ 你唔使啊嘛，你唔食饭唔冲凉啊嘛，你唔冲凉， 放手啊！ 我帮你冲，我拖你入厕所，我帮你洗头，我淋死你！ 放开我，你放， 淋死你，唔好喐啊！我同你冲凉啊！子雄，我知道你冇对人唔开心，咁咪唔好踢波咯。就算你咩都唔做都唔紧要，咁咪唔好做啦。我让你一世，我有我人，好唔好？你乜都唔使做，好唔好？我同你撑落去，我点解要撑落去？我点要撑落去啊？听唔到啊？ 多谢咁多位，听晚咧我会再嚟呢度同大家唱歌噶，听晚见啦。 拜拜。 嗨。 嗨。唔好意思，我应该唔识你噶系嘛？你认错人？ 哦、，sorry 啊，我系 Nicky， 我喺前面间 NGO 咧做社工噶，我哋见过好多次噶啦。 哦，啊系，唔好意思，我赶时间啊。 我知道你赶搭40分嗰班巴士，因为嗰班车咧有车台，方便轮椅上落。 系系，但唔好意思，我真系唔得闲啊。 不如我推你 啦。哦，唔使，我自己得噶啦。车我唔使人帮噶。 前面咧今日开始修路，行唔到噶啦，你咧要兜去后面噶。 吓？ 系啊，我推你啊，唔紧要。 哦，咁哦，唔该唔该。 到啦，唉，放心啦，你睇，仲有5分钟班巴士先至到。 哦，唔该晒你啊，我一个人等得噶啦。 我在你唱 busking 后面那里上班的，我社工来的。这张呢我张卡片、哦、我叫 Nicky 蒋丽琪。 哦，好啊。 其实呢我听过很多次你唱歌，你唱得很好啊。我中心月底呢搞社区共融音乐节，我想邀请你呢、你考虑一下先都得的。 嗯。 我可不可以要你电话号码方便联络啊？ 哦，我打俾你啊。 好啊，唔该晒咯，咁我哋保持联络咯。嗯，咁耐都未有车嘅。 其实唔紧要噶，我即系自己一个人等都得噶。 其实咧，我都系搭呢架巴士翻屋企噶，不过咧就迟你3个站先落车，嗯、我哋一齐等啊。啊，系、啊，你都仲未讲俾我知，你叫咩名啊？ 哦，你叫我大雄啊。 翻嚟啦， 嗯， 我帮你整热咗啲饭啦。 唔使啦，我自己整得噶啦。 唉，又匿入房，又匿入房。子红，子红啊！ 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 子红啊，系咪食嘢啊？食嘢嗌我，我帮你煮啊！你听唔听到啊？开咁大声个音乐。 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愿闯，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我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沉沉睡了，谁分享更新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不智，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 大雄，大雄，等我上网 search 下大雄先。嗯，这个人咁似大雄嘅？哦，原来佢真係连续2届嘅香港足球王子范子雄。 最近赢得足球王子荣誉的范子雄，上个月和他爸爸范伟伦，亦即是人称车神的伦哥，因为一宗严重的交通意外而要切去两只脚。我们记者曾经尝试联络传闻中是他女朋友 Sally， 可惜一直没有回复。 妈咪， 咦，子雄你今日面色好好、啊，冲咗凉啊？ 嗯， 佢帮你？ 系啊。 食咗嘢未啊？ 未啊。 啊，今日好好天啊，我推你落去晒下太阳好嘛？ 唔好啊，唔想啊。 妈咪推你唔惊啦，行啦行啦，我推你啊， 好啦 ，去。子雄啊，今日好大风哦、啊，你冻唔冻啊？ 唔冻。 子雄啊 ，Uncle Paul 话咧，佢美国有个朋友系接驳二支专家，不如我陪你过去美国啊？ 唔使啦，妈咪。 点解啫？试下冇问题噶嘛，咪当俾个机会自己咯。 嗱，如果真系去咧，我就系想去西班牙嘅啫。 子雄啊，你可唔可以放低咧？ 唔得、啊，暂时唔得啊。 咁点解咧？ 因为我仲记得好清楚，每次赢咗比赛，我都会以队长嘅身份代表成队球队举起冠军嘅奖杯又好，奖牌又好，我都好开心噶。我好享受举高奖杯嗰一下。妈咪啊，我真系唔想咁快放低啊！ 有理想有目标系好，不过现实就系现实。 我知道现实系咩噶，只系。我唔想咁快就向现实低头啊！我唔想啊！我真系唔想一直抬唔起头做人啊，妈咪。 子雄， 大雄，你今日咁早过嚟嘅，我帮你开档啊，好唔好啊？ 唔使咯，未唱住啊。 咁， 我见今日好好天。我想早啲过嚟晒下太阳啫嘛， 我陪你坐阵啦。 你咁得闲嘅，你唔使翻工咩？今日 我寻日咧上网睇到你以前啲资料啊，原来咧你以前好叻噶。 唔好意思啊，你可唔可以唔好提我以前啊 ？Sorry 啊，我冇心噶。 那谁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顽固地种在眼睛一角，直到永久抹不走。眼是否又在生活乱流，你那新生你也必须接受，就算多悔疚自责别太久，不要恋恋心里那个伤口。度日月穿山水，尚在恨那谁？谁曾无坚不摧？摧毁的废墟，一早变做你美好新居。疮疤你不画，亦不知有过在这里。泪答泪，风一吹，渐莫变那谁？连重提往事也不再绝对。他怎伤害你？讲起你没再吐苦水。有时你还觉得温馨，这泪流像存在的表情。没有恨过便更加讽刺，白过半生冷清静，将突然忘掉尊姓大名，却记得他教你差点丧命。是创伤太重或觉悟太轻，使你不懂释放面对的根性。老日月穿 山水，信再恨打碎，谁曾无坚不摧，尊贵的废墟，一种变做你美好身躯，藏怕你不还，亦不知有过在这里，泪答泪，风一吹，潮目变打碎，连重提往事也不再绝对，他怎伤害你，感恩替代了那苦水。日月穿山水，尚在恨那谁？谁曾无坚不摧，摧毁的废墟，一早变做了满山青翠。敏感处不碰，便不知你装着心碎。若旧梦不堪追，就别问那谁。从何时你学会洒脱面对？他怎伤害你？我否就当做老天完整你打没挫败破折一生之旅功德圆满方可爱下去大笑归去 加盟我哋啊！ 大家好啊！ 介绍啊， yeah. 今日咧出现嘅一位新嘅声音咧，就系我哋平时咧即系喺报交通消息嘅。 系啊系啊，我系交通组嘅阿 Ann 啊。 系啊， 好好听啊， 系咪又靓女又好听， 我今次嚟客串一下。 系啊，因为我觉得你好适合做阿拜人仔个女朋友嘅角色。 嗯，做翻自己咯，其实 好甜啊，把声好 sweet 啊。 做翻自己。 阿子红就好啦，虽然冇一对脚咧，但系你睇下，即刻安排个靓女女朋友俾佢。 嗱，有咁讲啊，俾我拣，我要翻对脚先。我要 你要脚定要女朋友？ 女朋友都重要 啊。Why not both？ 好啦， 多谢晒。 密切留意剧情发展。多谢晒，多谢晒 Anna， 好啦，时间去到咗1点钟，多谢大家收听，交俾 Main 康嘅黎志刚，听日喺星期三，我哋再见大家啦噃，好唔好？听朝10点再见大家， 拜拜。